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今日是2024年6月17号，咁农历呢就是5月12号星期一的朝头早，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一起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精精神神地迎接新一日啊。 晨光每日一格， 点解会话叫大家精精神神迎接新一日呢？唔知道大家琴晚瞓觉好唔好？有好多人呢都会因为哎呀，第二朝咧有啲好重要嘅嘢要做啊，但系往往前一晚就会失眠喎。瞓唔着，然之后喺张床度碌下电话，跟住就会谂啦。哎呀，瞓得咁少，听日我得一定肯定系做得乜都唔好噶啦，讲嘢都甩甩咳咳噶啦，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啊，就算唔系失眠啊，佢系因为俾蚊咬，呢啲时间好多蚊，我自己经常咧都。在半夜的时候被蚊咬醒了，恨到恨醒了。在这些时候又会想，哎呀，我又醒了，明天又一定不够精神，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些想法的呢？很多时候这些说话都会不停地围绕在我们的脑里面，日复日日复日地去累积的时候，就会令到原来我哋同睡眠嘅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唔好。冇错，原来我哋咧同睡眠都有个关系喺度嘅。当我哋 keep 住有呢啲咁样嘅思想思考嘅时候，只会让到我哋嘅失眠啊，失眠嘅状态会不断咁样持续。所以今日，我哋要打破呢啲嘅关系。有阵时我哋喺一啲状况嘅时候，我哋好快咧就会即刻谂后果。但系其实当有一啲状况出现，中间有一个步骤叫做思考，思考一下究竟呢个后果系咪真系会出现呢？例如，每日瞓唔到八个钟，我就会第二日口齿唔伶俐噶啦。但系事实上，可能我哋唔需要瞓八个钟。所以今日重新咁样修复同睡眠嘅关系。无论你琴晚瞓得好唔好，你今朝都系可以去决定今日系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咁样迎接新一日啊！同一个天空，靠你的思想去点谂啦。 我试过懒理别人重旁，放任随处荡，也试过漆黑中找哲理。尽管不够光，快快告诉我哪里已种了金果，我要去哪里，哪里自会有曙光。过去已过去，过去已印证出答案。我要扩阔我天空。 也是呼吸到氧气，也是同气味，你我有着精彩的结尾，不需跟我比，你有你武器，我也有两臂张起，我也会泄气，也试过寂寞到死，我俩要勇气，勇气会化作新哲理，我要扩阔我天空，畅游星空， 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周柏豪和天空。 晨光 Coffee Time， 6:15。今天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的，今天的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而初时局部地区是会有雷暴添，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是炎热，而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睇翻个天气咧，好似今日都仍然系会有啲雨水，不过天气预测就话啦，星期二日间会酷热。希望热得嚟又唔好落雨啦。如果唔系有雨又热咁样，系好焗啊，好危焗啊！咁睇翻啲新闻啊，喺星期六嘅时候，喺香港开出前往北京西站嘅动卧列车就首次开出。在星期六的傍晚6:24，由西九龙站来到去开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动卧列车呢？ Vicky 有搭过，大概在八九年前添啊，应该是比去桂林再早期一点。同一班朋友一起去搭上去温州的，但是那阵时候就没有现在那么幸福了。那阵时候我是在香港搭了铁路上了去深圳北，才可以上到动卧列车，然后先去到温州。但是现在呢，可以直接在香港出发了。看到这个新闻都有很多的回忆即刻弹翻出来。最记得那阵时候就是会跟朋友轮流睡觉，为什么呢？因为 我哋系有瞓觉嘅位置嘅，即系卧铺嚟嘅。咁但系因为嗰啲嘅瞓觉嘅地方啊，一卡卡咧，佢系冇门嘅，净系得床帘。咁啊，为咗财物可以安全啲，同啲朋友咧就会轮流咁样去瞓觉啦。轮流咧就好似做个看更咁样。咁嗰阵时咧，我最记得就系喺半夜嘅时候，突然闻到有人食杯面，哇！嗰阵味啊！咁而喺香港啊出发嘅动卧列车咧，动卧列车佢呢一个系设有16卡，大概有600个嘅座位。咁通常咧都系有一卡系餐车嚟噶啦，食嘅方面咧就梗系最注重啦。一齐睇下有啲咩食。餐牌里面咧就话有牛肉饭，有宫保鸡丁。仲有好多唔同嘅配菜，有菇啊，有烧牛肉饭啊等等。有机会唔知大家又会唔会试下坐上呢一个动卧列车呢？一班朋友一齐嚟到去尝试下搭动卧列车，其实个感觉都唔错。咁而动卧列车咧，而家都方便咗好多啦。我嗰阵时去咧，就仲未有啲电子支付嘅，要俾 cash 嘅。咁而家咧，除咗有呢一个现金之外，收现金之外咧，都有呢个电子钱包付款，咁就方便好多噶啦。咁希望大家之后咧，如果都有机会搭呢个动卧列车嘅话咧，记得影多啲相，因为呢啲机会系好难得嘅。而家仲可以喺香港出发添，少咗一程直接到，你话几好呢？ 你讲了，我会消化，还是你真的？ 追成人 liar。 我想你想你真错，想你没再算你太差，乱撞混乱就像乱骂。So I'd be getting cooler， 真心讲到以后要走的话，诚实爱吗？被爱醒话。 任你讲啊讲啊讲啊，我会消化，还是你真到假变真乱迷失光炸 ？I stay cool。 轻快的歌曲令到人都开心啲，嚟自 Sabrina 张曼莎，讲呀讲呀，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六日的时候呢，的确啊好大雨，去到哪都是好大雨，在这些这么大雨的天气，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打开你的眼睛观察下四周有没有人需要帮手呢？而在星期六的时候，其实天文台在大埔区以及是新界的北区都说雨势是特别大，并且是记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司机，私家车司机，他就经过大埔的太和路，差不多去到接近富善村的时候，他就见到在马路石博旁边有一个婆婆，而这个婆婆呢，她就是担着把遮得自己一个站在那里，而附近呢是没有行人路的，这个司机呢就见到婆婆这样就觉得很危险，他就觉得这个婆婆是不是荡失了路呢？于是司机叔叔不知道是叔叔还是哥哥，只是知道是男司机，可能是很后生的。那他见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立刻问婆婆，婆婆你住哪里？那个司机隐隐约约听到个婆婆说广福，这样那可能歪歪地音这样。那但是呢就立刻开了个车门，然后呢就送婆婆上车，将她车到去广福街市。在这些这么大雨的时候，相信其实身边一定有很多人需要帮手，在乎你愿不愿意去观察和发现和发问。如果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问多一句，伸出援手，我哋呢个世界会多好多美好同埋幸福有爱嘅事发生啊！六点半新闻之前听呢首歌，黄淑曼《我的受保护动物》。 多么多么想当个摄影师，好想偷偷的将你拍低，美雅漂亮的设计，带点外笨似乎不会中出心计。多么多么想与副驾驶位问着大量古怪问题，然后你又斯斯然着继续唱歌，像个混账的小鬼。我一口咬定你爱我，你不准笑，谣言熟点记仇，我有一手要去北欧过冬，不可以返口来避我欺负，同时受我保护，尤其是你多么辛苦也不 下刹那暂时挂一双黑眼圈，努力朝着梦想是你自信的定义。我真的发现碰上了世间少有的手，觉得多幸运，愿意不计代价跟你活一生。来被我欺负，同时受我保护，尤其是你多么辛苦也不肯叫苦，用微笑与空说话应付。Yes I'm in love with you， 今天等我表演可爱又还被呵护，留待路人写再被照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专页表示，来自北京和上海乘坐高铁卧铺首发列车到来的第一批乘客，昨日朝早抵达香港。他和团队在车站代表特区政府欢迎，并送上礼物表达心意。杨润雄说，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推出一系列有利特区旅游和整体经济发展的措施，带动更多内地旅客来香港体验香港独特的魅力，包括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北京和上海的直发招致高铁列车班次。这个措施丰富旅客的出行选择，提供另一个更方便、舒适和优质的跨境铁路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他又说，希望看到中国在解决俄乌冲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相信中国能够帮助乌克兰。泽连斯基又强调，乌克兰从未讲过中国是乌克兰的敌人。被问到是否视中国为朋友时，他就说相信朋友是在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人，他希望中国成为乌克兰的朋友。另外，泽连斯基说，目前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不足以确保基辅赢得对俄罗斯的战争，而且援助来得太迟。俄罗斯罗斯托夫市一间看守所发生挟持人质事件，挟持人质的六名在押人员被击毙，两名人质获救。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昼，罗斯托夫市一间看守所有六名在押人员将两名看守所工作人员挟持为人质，他们手持刀具等，并未持有军用枪械。事发之后，相关执法人员到场处置，在尝试谈判不成功之后，特种部队展开行动，击毙挟持人质的六名在押人员，被挟持的工作人员获救。俄罗斯传媒报道，参与挟持人质的部分在押人员因为涉嫌策划在卡拉克伊切尔克斯共和国的恐怖袭击活动，在去年被捕，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朝圣活动因为高温造成至少19人死亡。 約旦外交部星期日表示，在沙特朝聖時死亡的約旦公民人數增加至14人，另外有17人失蹤。約旦駐吉達領事館與沙特相關機構正是跟進遺體善後事宜，並且搜尋失蹤者。伊朗紅新月會亦都表示，今年有至少5名伊朗人在沙特朝聖時死亡。沙特衛生部門表示，單是星期日已經有超過2760名朝聖者出現中暑或者高温引致不適的症狀。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星期二日間酷熱。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用尼泊尔语讲他们的故事。 The Community Radio Program Unveiling the Stories of Skilled Workers Kata Gamdarku 技工背后的故事。 Yo, आज हाम्रो ट्रेनिंग प्रोग्राम कन्स्ट्रक्सन क्षेत्रबाट मैले अघि नै भने मेरो यो त काम गर्दै जाँदा कोही बेला जस्तै अब काम CIBS 节目《技工背后的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喂，雨水！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6:36，今日是2024年6月17日。今日而家呢个时间要同大家睇下有一个嘅报告，一个嘅研究。话说琴日就系父亲节啊，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同爸爸好好庆祝呢？又或者你系爸爸嘅，小朋友又有冇同你庆祝呢？另一半又有冇帮小朋友去花尽啲心思俾下惊喜你呢？咁呢一个报告系咩嚟噶？关爸爸咩事啊？系真系关于爸爸噶噃，因为呢一个嘅调查咧，主要就系针对住一啲爸爸嘅。呢一个调查咧喺五月嘅时候进行噶。咁就喺街头随机访问，以及向咗3间嘅幼稚园派发问卷。咁就系访问啲爸爸，佢哋感唔感觉到有压力咧？咁一共咧，佢哋收咗278份嘅有效问卷翻嚟。嗱，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啊，以前咧。就话系爸爸出去翻工，妈妈就做家庭主妇去照顾住小朋友嘅。但系而家已经唔同啦， 好多时候呢，爸爸都会担当住呢一个照顾小朋友嘅责任。咁但係呢，男士㗎嘛，硬係呢唔係好善于表达自己嘅情感㗎。好容易好多感受啦，好多需要啦。往往啊都係会冇表达到出嚟，甚至另外一半都唔知道。於是呢就得唔到一啲适当嘅支援。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研究，访问一下爸爸究竟大不大压力，如果有压力的话是来自哪里呢？在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原来都起码有 55.4% 的受访者都觉得做爸爸是有压力的，就是有一半的人。咁而有 61% 嘅受访者，佢哋仍然都係要兼任住呢一个养家嘅重要角色。有 73.8% 嘅爸爸就认为，有咗小朋友之后呢，令到佢哋嘅生活係缺乏咗时间同埋弹性，即係冇咗啲 me time 啊。唔可以话想去打波就打波啊！而有 65.8% 嘅爸爸就认为，冇谂过原来照顾小朋友系需要花咁多时间，系超过咗预期啊！而喺照顾小朋友方面啊，有 72.6% 嘅爸爸就觉得，间中都要同下小朋友去玩下嘅，甚至乎咧会经常同佢哋一齐嚟到去默书啊、背书啊，关于学业上面嘅事。有 40.3% 嘅二爸爸就话，都有阵时每一日都会起码同小朋友玩一个钟嘅。好啦好啦好啦，睇完啲爸爸究竟有啲乜嘢諗法之后，究竟佢哋係咪啲压力来源嚟自边度呢？係咪同太太奶互交呢？睇下啦喎，原来有 43.2% 嘅爸爸就话，同太太喺管教小朋友方面呢就出现好多嘅冲突，譬如有好多规矩啊，於是就会感觉到有压力啦。而其次呢就是价值观不同。到最后就是觉得压力来源来自于小朋友的功课。有 40% 的爸爸都说了，除了要照顾小朋友之外呢，亦都需要做埋呢一个家务，所以就觉得好大压力啦。有咗呢个报告咧，其实都俾大家可以了解得到，有阵时爸爸唔系咁容易做，甚至佢哋唔善于表达自己嘅时候，往往呢啲压力积埋，就会可能会出现情绪嘅行为啦。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爸爸，只有尽力的爸爸。纵使他的压力有多大都好，他都会担当着爸爸的角色、照顾者的角色，甚至是养家的角色。分享这个报告出来，不是要告诉大家，哎呀，生小朋友真的令到爸爸很痛苦，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关心爸爸，主动一些跟爸爸聊天。身为另一半的女士都是了解多些老公需要什么东西啊。今天有没有被小朋友激亲啊？ 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沟通，相信在协调和配合之下呢，这些压力是可以拜拜的。咁所以，如果琴日冇同到爸爸讲声 I love you 嘅，又或者冇同爸爸讲声 thank you 嘅，今日都唔迟噶。其实几时都唔迟噶，表达爱意冇分时间，只要你想你愿意嘅话，就去做啦。正所谓爱要及时啊！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今日百科睇啲咩好？要同大家讲四个字，呢四个字咧，我经常都分唔到嘅，应该话分唔到边个先系啱，因为好似每一个都有人讲呢一个字就系、是，应该话呢四个字就系、是、唔怪得知。究竟唔怪之得，唔怪得之，怪唔得之，定系怪唔之得呢？究竟边个先系啱？好似个个都听过人讲咁样。首先系唔怪得，又或者系怪唔得，我哋可以睇下先。怪呢一个字咧，系一个动词嚟噶。而一般我哋广东话讲一样行动唔做得嘅句式咧，就系、是、用否定词加动词，再加个得，即系例如就系唔做得、唔食得、唔瞓得、唔玩得，好少讲做唔得，又或者食唔得、玩唔得嘅。咁如果喺普通话嘅入边咧，经常就会用动词加否定词，再加个得字，即系去不得、痛不得、食不得，又或者瞓不得。咁所以如果套用翻喺广东话嘅用法啦噃，最接近广东话嘅讲法就系唔怪得。将个唔字摆喺之前最头，而个得字咧就摆喺最尾。咁至于个之字系点解呢？其实系虚词嚟嘅，多数都系大家想加强个语气，就会放个之字入去啦。咁所以知得定系得知咧，系冇乜所谓。总之就系唔怪得。就啱噶啦，所以唔怪之得，又或者唔怪得之，就系、是、最正确喺广东话嘅用法啦。 So listen up.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哪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2, 3,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如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在那刻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想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来自郭富城的 Exit。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欢迎翻到嚟晨光 KOL。最近咧亦都新兴咗一款新嘅穿搭啦，我叫做咧少女运动风。嗱，我哋唔讲咩嚟嘅先，因为咧我哋首先请咗我哋嘅嘉宾出嚟。早晨啊，都 早晨，早晨 系啦，佢系我哋嘅星级化妆师嚟嘅。你有冇听过少女运动风啊？ 有。 最近好似好 hit 喎， 因為如果就咁聽呢個名字，你會覺得唔知咩嚟嘅，咩叫少女，即係有運動風，係咪即係好 sporty 咁樣咧？即係好運動型格嘅女仔，好後生咧，係咪咁嘅意思？ 但其實真係差唔多咁嘅意思。 差唔多，但衣著方面應該有啲唔同㗎，我記得。 係啊，佢係譬如你可以著一啲運動衫，譬如你可以上面咧上身係著一啲波衫啦，又或者係甚至你係著一啲叫做運動褲都 OK 嘅。 嗯。 咁但係咧。你的下身呢可能就穿返啲係有女性少少嘅感覺，或者上身都可以嘅。總之呢就譬如我當你著住一件波衫先，你下身呢就可能係著 lace 嘅裙，或者係著條百摺裙， 或者芭蕾舞裙。 係啦，芭蕾舞裙。咁、如果調返轉啦，你係著咗條運動褲嘅，咁你上身就可能著得 lady 啲啦，咁樣。 同埋多蝴蝶結囉，見到。 係因為而家好興啊，今年。 係咪好要好大個啲蝴蝶結啊？ 蝴蝶結 定係好細個擺頭？或者擺喺啲襟針位， 我見到啲人係件衫又有個頭都有嘅， 係啦， 即係會有少少絲帶綁喺個頭度，見到啲汗， 好似畢業禮咁樣咯， 但係好靚嘅喎，即係唔係扎起佢啊？佢情係可能你放低曬啲頭髮，然後純粹喺你兩個耳仔隔離嗰啲頭髮度，咁就綁兩個好細個， 算唔算好 Y2K 感好強啊？ 都算嘅，其中一個嚟嘅，但係我覺得超級難襯。 我哋咪開咪之前有講嘅，即係我話其實係好難襯呢樣嘢， 超級難襯。嗱，首先啦，我本身真係冇波衫啦，我有諗過可唔可以買翻一件試一下咧，但係最後尾我都係覺得自己冇呢個能力， 因為有啲難 handle 啊。因為如果你假設你襯完呢一個少女運動風嘅造型咧，其實你必須要化翻個妝容，同埋可能有 set 頭咯。 即你感覺上是、哦、原來我是有些活動或者表演咁樣咯， 眼親眼親。同埋好難著得好靚，因為我硬係覺得嗱，你就咁聽少女感好強，同埋運動嘅感覺咧，呢兩種風格係好難襯嘅。咁所以我當我真係襯咗啦。咁頭先講到話要 set 頭啦，要有個妝啦。咁呢個妝點樣？ 咁你掛名少女，你唔會配一個好強嘅煙燻眼噶嘛？你唔會配一個黑色嘅 smoky eyes 噶嘛？但我上網見到有啲相係，我見到有啲 artist 咁樣襯咧，佢係化得濃少少嘅，但係正常我。上網看很多 artist 咁樣襯咧，啲相咧都比較淡身嘅個妝，因為少女感、少女風味噶嘛，你唔會化到好誇張出去噶， 係， 即係你唔會紅唇烈焰即係出去噶嘛， 係。哦，咁所以其實都唔需要話化到話超級濃嘅， 係。 咁反而都係跟翻而家嗰種潮流，都係淡身少少。 淡身嘅，同埋個色調方面粉色係多啲嘅。我見到佢哋好中意用啲粉紅色系列嘅顏色咯。我見到啲相咧，佢哋個胭脂個範圍好大嘅。即係喺蘋果機、笑機呢個位置咧，佢哋係大範圍使用粉紅色咯。 哦， 或者上去到 C 字位都有嘅，即係 係啊， 比較多女士都咁化。 咁所以其實都唔係話大家諗得咁簡單喎，好似又咁，我哋不如由你個底妝開始講起啦。咁、如果少女感強啲，係咪話都係用翻韓妝嗰種水光肌嘅底妝？ 我又見到唔係喎，因為其實真係呢幾年咧、比較中意霧面或者比較雅身啲嘅底妝，即係而家水光肌都唔係話唔流行，不過襯翻個人嘅感覺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係襯少女感嘅妝容咧、我就覺得應該係乾淨為主。乾淨的底妝，咁點為之乾淨底妝呢？我先不講個厚度，我覺得係我成日都建議身邊啲朋友咧，你千祈化個底妝，點為之乾淨？你化完個粉底啦，你唔夠足夠嘅遮瑕去遮你個眼圈咧，你會覺得好潮水嘅。係啦，即係你化完個粉底，然後你發覺你唔搽足夠嘅遮瑕遮佢眼圈咧，你發覺好似點樣都有啲污糟，我就稱為之唔係咁乾淨嘅底妝，因為我覺得好。廣泛呢、這個咩叫乾淨嘅底妝咧？ 同埋因為其實你好難界定嘅喎，咩叫遮得曬成個黑眼圈？ 我就建議，因為其實坊間有好多手法去遮眼圈啊，遮好多暗瘡印嘅嘛。咁最主要你遮到九成就 OK。即係如果你假設真係要遮蓋全個眼圈，你可能真係需要足夠嘅量厚度啊， 係 你先會遮蓋到。但係嗰個真實感會冇咁好咯。 係啊， 你始終你出街你唔係上鏡啊嘛。 同埋好似細咗咁嘅隻眼。如果遮曬嘅話， 突然間又講少少遮瑕技巧，唔會遮到佢卧蚕咁高咯。即係其實正常，我哋本身眼下眼睫咧有啲少少色素噶嘛，正常有少少，或者有啲睫毛嘅 影 咧，你發覺如果有時遮瑕咧，遮太貼近我哋嘅下眼線嘅位置咧，你發覺隻眼係細咗嘅。 係啊，我就係試過啊 嘛。你發覺因為始終女仔皮膚係淺色噶嘛，即係比較比男仔淺色咧，你發覺好似用啲白色嘢框住嗰隻眼。 嗯， 係啦，就係咁意思咯。 係咯，咁所以其實又唔需要話遮曬嘅。 我九成到。 九成都啱，乾淨就 乾淨啦。 係啦，咁之後我哋講下條眉啦。咁條眉都係自然為主。 自然。因為其實都係講翻少女感，你唔會化到好實淨，同埋個色調用翻自己正常啦。你畫眉係應該用翻自己頭髮嘅顏色嘅嘛，即係根據翻。咁但我就唔建議用翻太深色咯，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唔同嘅妝容咧，有啲係化得比較要比自己眉毛深色啲嘅嘛。 係啊， 係啦，要妝感強啲啊嘛。咁但我就建議大家，如果想化個少女啲咁嘅個妝容咧，我就覺得唔好咁深色咯。 係 啦，根根分明為主。 係咪都係用翻眉粉會好啲咧？ 眉粉好啲， 係啦。眉筆好似又深色咗少少， 唔係話深唔深色，你嘅技巧好唔好咯？ 哦，係，咁我技巧唔好。 係啦，因為如果你眉筆如果掌握得唔好咧，你發覺近睇咧就會見到一條條痕。 係。 因為其實唔同嘅場合、唔同嘅技巧咧，會用唔同嘅產品啊嘛。咁、我試過跟拍劇集啦，咁我哋有啲演員係想需要我要好自然，但佢要我哋用眉筆去做。我哋去模擬翻一條條嗰個眉毛。 即係慢慢畫翻一條條出嚟。 畫翻一條條眉毛嘅 毛流感。 系啦，我呢度聽到話毛流感，系啦，即係順住我哋眉毛生長嘅方向去做。 哦， 咁其實大頭或者點樣咧，上鏡之後會好自然，即係佢就唔中意畫到成條眉係敷曬一個顏色咁，即係唔同嘅感覺咯。 係，咁到嗰、那個譬如係我個眼影啦，咁我個眼影顏色我係用翻咩顏色會啱啲咧？ 其實我就建議用翻啲玫瑰色系，因為呢幾年嘅 trend 咧都係中意啲玫瑰色啊，橙橙紅紅啊，或者蝦肉色嘅感覺咯。 少女嘛， 系咯，都系用翻啲叫做咩啊，青春少少嘅颜色啦， 即系可以用翻啲玫瑰色系嘅颜色啦，眼影方面系啦， 系咁之后到条眼线啦，咁我哋系话条眼线可能系眼尾伸出嚟少少，定系话啊都唔需要，其实你都净系画内眼线已经好足够咧。 其实如果想再自然感强啲，少女系啲咧，其实就你当然可以画一条好工整嘅眼线， 嗯， 但系你发觉点为啲少女感再强啲咧，你可以用眼影去代替。 嗯， 即系用翻啲扁身啲嘅眼影扫斜角扫啦，去用翻啲深色嘅眼影去拉翻长个眼影就可以。 哦， 系啦，就比较自然感强啲咯。 系，咁因为冇咁实色啊嘛，系嘛？ 系啦，自然啲少女啲啊嘛。 嗯， 即系少女嘅定义应该系几多岁咧？ 哇，我觉得十八到五十六都系噶。 哦 ，OK， 系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系可以自然啲，少女味重啲咯。因为如果你话要改善眼型，又要拉到条眼线好长，同埋即系工整眼线冇问题嘅，但系你想再少女感强啲、可爱啲嘅，即系又 sporty 啲，因为你要做运动都唔会化得好浓妆噶嘛，咁、就可以用眼影代替佢咯。 嗯，好啦，咁头先都讲过胭脂啦，大范围使用多啲啦。咁另外一个我都觉得系比较多色彩嘅范围就系我哋个嘴啦。咁、用翻咩颜色嘅唇膏好咧？ 我发觉用玫瑰色系，同埋用翻啲奶茶色。即係大家幻想到奶茶色係咩？即係可以有呢種感覺出嚟咯。即係你唔會用啲好鮮色系嘅顏色，亦都唔會用啲好紅嘅顏色咯。 哦， 因為又要配合少女，咦？又要加多個運動 風， 係啦。咁就所以一定要去到中間呢個位置。我就建議大家可以揀啲玫瑰色系啦，或者奶茶色嗰啲。 哦，所以睇嚟咧，其實估唔到呢一個運動少女風咧，究竟點樣可以攞到呢一個妝容嘅啱啱好咧，就係、是、由呢一個胭脂同埋我哋個唇妝嗰度咧都可以做到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繼續講啦，拜拜。 拜拜。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7:07嘅朝头早呢、這个时间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 Didi， 有今朝早净系同你倾偈喎。 系啊，得我哋两个 都可以啊， 系都可以冇问题嘅， 开心嘅咁啊，星期一翻工啦吓，大家精精神神啊，最紧要 系出边嘅交通好唔好咧？ 好啊， 好啊！ 暫時咧，暫時啊，先講啊，隧道啦、路面啦，全部都冇乜嘢嘅，咁只係咧呢個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咁啊，較早前咧，沙田圍路有爆水管啦，咁啊去馬鞍山方向啦，近住銀城街咧需要封閉嘅，咁而家就開翻曬啦嚇。咁啊，個爆水管咧。修復就已經完成了，去馬鞍山方向近住銀城街的封路就已經重開了。另外油塘的茶果嶺道由於有這個建築的工程，茶果嶺道下行去三家村方向近住海澳灣一段的慢線都是封閉的，大家留意翻啦，就是這樣啦。 嗯，沒了、哇，好開心、星期一的朝頭早， 希望大家小小心心，唔講小心添，將兩個字重答啊，希望大家安安全全。 重视啲啊，要小小心心啊，大家。 系啊，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下咧，啲好好笑。有成日咧，有时咧睇翻啲网民嘅留言，真系好好笑。我想问一下你啦，嗱，你有揸车嘅 Vicky， 咁咧你有冇真系晨早流流？其实都唔应该讲呢啲嘅，有冇收过牛肉干咁样？ 有啊，有收过牛肉干啊。 系啊，但你都知道啦，而家咧我哋已经系一段时间咧推行咗呢个电子化啦，为咗提升呢一个嘅执法效率咧，咁咧电子定额嘅罚款通知书咧，我哋就叫做电子牛肉干啦，咁就取代翻旧有嘅。手抄的做法的，不過咧早前咧喺網上面睇到咧，有人擺上去咧就話，咦，佢個牛肉乾咧係打唔到前面啊，即係有兩張前後噶嘛，前面嗰一張咧係完全都冇墨水喎，係空白嘅喎，咁佢一頭真係冇墨水，即係一頭冇水啊，咁佢就喺度諗緊啊，嚇其實。為什麼會一邊有墨水一邊沒有墨水，很簡單，他們說因為生意很多，咁Vicky 你有沒有試過 收過呢個罰款通知書，但係你啲墨水咧就好似唔好清楚咁樣嘅咧？ 有啊，我試過，但係我又未去到一片空白嘅、 啊， 我就試過咧，就係隱隱約約、見到啲見唔到啲，你估咯， 即係 譬如係啦，即係譬如個零字係九字啊、八字啊，定係五字，即係有啲要估下咁樣咯。 嗱，佢嘅正面咧就係空白一片，但係佢背面咧當然啦係有佢個影印咗個中英文對照嗰啲違例事項嘅一覽表嘅，咁咧好多人睇咧之後覺得嚇咁、搞笑咧，非常之無奈啊！ 哦，係啊，其實如果電子咧印出嚟係方便咗警察叔叔佢哋嘅，係啦，即係唔使手寫咁樣啊嘛。有陣時咧手寫的而且確，每人手字唔同啊，究竟佢寫嗰粒字我哋都要估。咁但係電子咧就另外一個隱憂就係冇墨啦。 冇錯，不過手抄有手，即係其實咁樣講啦，每一樣嘢有好有唔好嘅。咁以前咧就係手抄你可以即刻睇，都仲有一樣嘢係即刻睇到啊。咁你知道佢哋咧而家商討緊啦，而家係過渡期嘅抄牌方式。過渡期嘅意思即係話抄牌咧就發出呢個紙本郵玉乾啦，咁但係稍後咧佢哋都好似商討緊，希望咧最好就係無紙化啦，環保，咁、就會以短信啦、電郵啦，咁咧就係、或者係將會收到信嘅係會寄翻俾嗰個罰嗰個人啦，有通知書嘅，咁、所以大家都有留言就話啦，但係咧其實咧佢就話嗰個人就話咦我收到呢一個空白嘅，咁點啊？交定唔交咁啲人就話啦，哇！你唔好講，你唔好搞笑啦！你知啦，過期交罰款你點啊？原價再加罰錢，再加附加費，你要俾多成差唔多成 total 嘅數咧，即係成1080蚊啦，幾多啦？ 即係本身320， 係啦，再罰320，再加附加費440，所以咧大家咧即係罰款嘅話咧，千祈咧要好留意，即係你唔好諗住講笑啊，冇得走嘅呢啲， 係啊，走唔到有記錄噶嘛， 梗係有記錄啦，尤其是而家添，你知啦，科學咁昌明啊，可以用呢四個字嚟形容啦。咁不如咁咯，就問個人，其實咧你係抄就抄咗噶啦，肯定即係墨水嘅問題啫。咁不如咁啦，快啲聯絡翻運輸署啦，查詢翻你交個罰款究竟係要幾時到期交啊、千祈唔好過期。 是啊，千祈不要过期。咁同埋啱啱都有讲，如果之后用短信嘅话都挺好，大家而家都手机不离身噶啦，即系用短信又环保啲，又方便啲，甚至你一揿落去就睇到啦。 系啊，就 最方便啦，系咪啊？ 咁当然啦，最后咧都会收到呢个罚款通知书嘅，喺寄到屋企嘅。咁大家留意翻啦。不过虽然神早流浪，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千祈唔好发生。 系，总之今日要小小心心揸车。 冇错。 系啦，好，唔该晒 Didi。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啊。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而初时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都几高啊！新界咧亦都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系2嚟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学继续有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上集咧就概览睇咗乜嘢系身心症，咁啊身心症延伸咧就系咧讲紧身体就仿如一张啦情绪嘅地图，咁五脏六腑咧都牵引到自己少少嘅情绪，或者你嘅情绪牵引到你五脏六腑有唔同嘅反应，包括由头到脚都会系咁样影响嘅。当然啦，即系要交俾专家去讲，就揾嚟咧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下当中究竟有咩要点咧，而当中情绪又点样牵引到我哋身体嘅啲大嘅一啲反應咧，咁啊交俾周博士講好嘛？唔該。 係啊，好好啊。嗱，我哋成日講病由心生，亦由心轉，咁呢個就相當重要嘅嚇。咁所以今日咧，我就想真係由頭到腳啦，慢慢同大家分享翻即係身心症唔同嘅症狀嚇。咁首先咧，我戴頭盔先啊嚇，即係每一個人個身體嘅病痛嘅含義都唔一樣嘅，都唔一樣，所以我哋絕對唔可以太標籤化。話你腳痛就代表乜，頸痛就代表乜，唔可以咁樣嘅嚇。咁同時咧都有一個共性嘅，有一個共性嘅，即係咁。所以我今日講嘅係共性，咁大家咧就唔需要過分對號入座啊，只係個參考嚟嘅啫。咁我真係由頭講到落腳啦。嗱嗱，頭係咩咧？頭係我哋力量嘅象徵啦，頭即係頭係我哋嘅智慧，我哋諗嘢啦。咁所以一個人如果長期頭有事咧，通常是因為第一好緊張啦，好多擔心啦，好多焦慮啦嚇。咁而頭髮啦，如果頭髮經常甩頭髮，特別要值得留意啦，因為 頭髮都需要呼吸的，如果是這樣大量甩頭髮呢，就容易導致到即係亦都講緊我哋可能太崩緊，太多壓力俾緊自己嚇，咁呢個或者太完美主義啊，所以頭痛好多時都係首先提醒我哋需要放鬆啦，需要寬恕自己啦，放過自己啦，放低太多太多嘅執着啦，咁呢個係頭部第一樣嘢啦，就會唔會俾緊太大壓力俾自己，第一樣嘢。咁第二跟住講我就講喉嚨啦，喉嚨係我哋好常見嘅，有啲人會喉嚨痛啊或者等等 啊， 係啦嚇咳啦嚇，喉嚨係講緊我哋同人溝通啦，我哋講呼吸嘅管道啦，喉嚨同鼻係相通嘅，所以如果鼻吸入好多細菌咧，都會傷到喉嚨。甚至全身嘅嚇，咁問題就係細菌係無處不在嘛，空氣全部充滿住細菌噶嘛，咁所以喉嚨嘅問題往往唔單止係外在嘅，而係我哋內心咧，特別係咩咧？特別如果講有多壓抑嘅憤怒、壓抑嘅委屈、壓抑嘅無奈係講唔到出嚟咧，結局佢會幫我哋咳出嚟嘅。咳出嚟嘅時候咧，如果一個人長期咳咧，通常係佢裏面有好多抑壓嘅，佢講唔到出嚟嘅憤怒、委屈、無奈，而咳出嚟咧，其實就係講生人勿近，我唔想同你哋溝通，你唔好行埋嚟，因為我而家咳緊。咁呢個係即時嘅反應嚟嘅，咁通常就係即係我哋抑壓咗好多可能羞恥啊、內疚啊、各種情緒啦，我哋個嘴巴講唔到，喉嚨就幫我哋咳出嚟。得唔得？咁另外咧，感冒啦，亦都相關啦。感冒咧就講身體需要排毒啦，需要徹底嘅休息、大清洗啦嚇。咁其實感冒咧未必需要食好多咩藥啊，因為感冒或者發燒都係嘅。當遇到病毒嘅時候咧，個體温會提升，其實身體係好聰明幫我哋去處理嘅。相反，如果即刻食一啲藥，抑壓咗身體嘅病徵咧，咁其實逐漸我哋嘅免疫系統嘅能力咧就會削弱咗，對身體長遠嚟講唔係好事。所以食係咁食藥嘅人咧。你逐漸會發覺個身體係越嚟越弱啊，越嚟越容易病啊，嚇！咁所以咧，我哋更加值得留意，譬如咳啊、喉嚨啊，因為都係同肺部有關嘅。咁肺部係講緊呼吸啦，係講緊我哋同世界嘅關係。所以如果肺部有問題，喉嚨容易有問題咧，可能我對呢個世界好多批判、好多憤怒、好多好唔～即係好多 anger 喺裏邊啊，咁呢個值得留意嘅嚇。咁跟住講埋頭部，另一個就是頸部啦。嗱，頸係代表靈活性，所以如果我哋硬頸，一個即係性格硬頸嘅人咧，條頸都會硬嘅。咁呢個都幾準確嘅嚇。咁所以如果你條頸係容易有事咧，或者頸痛啊，可能內心都係比較多執著，好想證明。 系 嘛？我當然好常見嘅，我哋好多好多人都有嘅，即係好想證明自己啱啊，條頸就容易崩緊。相反，如果你嘅性格越嚟越放鬆、越嚟温柔咧，發覺頸痛嘅情況好似輕鬆咗，容易改善咗。 好 嗱，跟住落到心臟啦，心臟當然最重要啦。嗱，心臟係愛嘅流動，因為心臟係講緊個器官咧，係將血液送到我哋全個身體所有嘅部分。所以一個人唔懂得去愛，或者好驚去愛，覺得一愛就會受傷害，一愛咧就會俾人恰，一親密咧就冇咗自由。即如果你有呢啲信念咧，你個心臟可能容易崩緊，容易收縮啦，血管閉塞啦，血液唔流暢啦。咁而有心臟病嘅人咧，原因亦都有千萬種啦，其中一個如果從心靈或者情緒嘅角度咧，可能你係比較唔快樂啦，拎得起而放唔低啦，好多執着啦。唔肯放過自己啦，好多嘢耿耿於懷啦，愛唔到人，而更重要愛唔到自己啊，得唔得？咁所以如果所以心臟有時係好提醒緊我哋要 self love 愛自己嘅能力，得唔得？所以心臟如果有唔舒服嘅朋友，鼓勵大家首先好好勇敢去愛自己，然後將份愛同人去再分享先。嗱，跟住我再講由頸講到落去腳嘅嚇。 即係讓愛流動，就常常喺節目入面周博士都會提倡同埋講啦咁樣。咁我都覺得係，如果你有人愛你，有人關心你，其實嗰樣嘢都會令到你個舒心啲咯。即係成日有廣東話就係話嘔心啊、激心啊，呢啲全部都係令到你自己個心裏不舒服嘅東西，就好大機會令到自己有其他嘅叫疾病嘅影響咯，可以咁樣講。咁啊，周博士繼續交俾你，嗱，由個心臟嗰度再往下邊去推演啦，好嗎？ 好啊，唔該曬，唔該曬。嗱，所以咧就係我哋值得留意，真係好愛自己，有幾多情緒就有幾多病嚇。嗱，我頭部我講多講埋耳仔先啊，淨係漏講個耳仔。耳仔咧代表聆聽啦、順從啦，所以如果你聽覺唔好咧， 除了是先天因素、遺傳因素、生理因素之外呢，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是心靈情緒的因素，就是我不想聽人講嘢，我拒絕執行他的 order， 我不想，或者我不想聽到真話。 我遇過一個個案，真實的個案，一個小朋友很震撼的，就是他覺得他爸爸媽媽太惡，經常要逼他做一些事情，所以這個小朋友逐漸呢耳鳴，長期耳鳴，他聽不到東西，因為他覺得很委屈，他用耳鳴令到阿媽阿爸不可以再不斷罵他，不斷逼他講嘢，即逼他做嘢等等。另外一個是眼睛，眼睛是代表我們的視力、視覺，所以如果你眼睛忽然嚴重的問題，各種的眼疾，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沒眼睇，不想睇，不敢睇，不知點睇，逃避去睇，特別當你面對很多衝擊、好多煩惱、好多唔想睇嘅嘢，有各種嘅，所以喺心靈上都係嘅，即係我會調低自己嘅視力啦，或者根本係唔想睇，所以容易吸引一啲青光啊、白內障啊，各種嘅情況會出現嘅。咁另外咧，鼻塞啦，鼻塞都係個啦，鼻塞係講緊呼吸啦，所以有長期鼻塞嘅人咧，可能就係真係對生命有一啲抗拒啦，或者同唔想同人溝通啦。咁呢個都容易，即係選擇咗逃避啦，唔想好暢通咁去呼吸。而嘴巴啦，大家有冇試過食食下嘢，忽然咬到條脷流血嘅呢？嗱，我試過好多次啦，我發覺幾次都係喎，我即刻會靜一靜，問一問自己：咦，華生，依刻我內心會嗱，因為牙即係嘴巴係代表溝通嘅。如果口腔嘅潰爛或者牙齒嘅腫痛咧，原因好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內心有好多憤怒，好多恐懼。當我心在流血咧，身體幫我流血，我自己內心很暴力啊！結局我係不自覺地用一啲很暴力的方式去咬爛，唔好咬爛，即係咬到損曬噶，咁啊咬啊，即係個嘴口腔會流血啊！都係釋放緊一啲暴力嘅，其實可能係想咬對方，亦都係想咬自己。嗱，所以身體係我哋最忠誠嘅朋友，我哋嘅心有幾多病，身體就會病出嚟。嗱，跟住我再想講手腳啦，好嗎？ 好啊。 咁嗱，腳係代表咩咧？腳係帶領我哋往前行嘅，係代表住一啲最踏實嘅行動啦。所以如果腳痛咧，就可能代表住我哋好猶豫、好害怕、好唔知點前行，行唔到前面啊，冇方向啦，冇遠景啦，冇目標啦，唔知點行啦，行唔到啦。咁你會話，你可能話喂唔係喎，華生博士，咁老人家身體機能退化就自然會腳痛啦。咁呢個係嘅，真嘅係嘛？同時腳痛都係一種自我對話嚟㗎，可能話我覺得我無路可走，或者我走到人生盡頭啦，或者人一坐低就唔想起身啊，所以佢容易腳痛，容易麻痹嘅。咁當然有可能有其他身體嘅原因，譬如糖尿病、血糖超標等等嘅人咧，就係靜脈硬化咧嘅腳都容易麻痹，容易痛嘅。同時，我今日講嘅主要係一個心態，就係當一個人如果你冇曬方向感，猶豫不決，睇唔到前景，哪怕你一個後生仔、年青人咧，只腳都可能會有各種嘅症狀，咩筋膜發炎啊、腳腫啊等等等等啦，好嘛？咁所以依個我哋更加值得留意。至於雙手啦，我不如又講埋隻手啊。 好啊。 咁隻手咧，手係代表咩咧？手係講緊我哋掌握事物嘅能力，我哋要捉實一啲嘢啦，或者寫字啦，係嘛？咁所以如果你手腕、手臂受傷咧，表示你冇辦法去掌握到一啲嘅嘢。其實手係同緊自己講，我好想達標，好想去賽，我想捉緊一啲嘢，但係捉唔到啊，得唔得？其實特別手臂啦，手臂係代表住擁抱啦、開拓啦、創造啦、從人嘅關係啦，嚇，即係雙手係伸出嚟啦，嚇。咁所以如果手臂受傷咧，係講緊可能唔係好接受人哋嘅愛啦，唔抗拒親密關係啦，對愛嘅抗拒，甚至更嚴重，我聽到啲係骨折啊，成日骨係斷咗，即係或者裂咗啦嚇。通常係嗰個人喺嗰個階段係好崩緊、好固執、缺乏彈性，內在係有好強烈嘅衝突，甚至想玉石俱焚，咁身體就會骨折。其實係逼我哋大休息、大放鬆。得唔得？咁又或者我哋平時用力太猛啊，唔肯放手啊，所以隻手就會有各種嘅問題，逼我哋真係要放手嚇。咁、所以咧，其實最後講一樣就係手腳冰冷啊。有啲人長期手腳冰冷嘅，咁當然喺中醫角度就寒體啦，依、這個純粹係身體嘅問題。咁啱嘅，同時情緒嘅角度咧，又多一個 角度去睇件事啦，就係、是、如果你長期手腳都好冰冷咧，問自己，我喺依個階段，我係咪抗拒緊親密關係？我係咪唔想同人接觸？我好想抽離，保持空間，會唔會其實我內心冰冷？我對人嘅關係已經冇乜信任，或者我覺得我受過傷害，內心好恐懼，所以手腳係比較容易冰冷嘅。嗱，所以我簡單講個總結先，就係我哋學習呢個身心症咧，絕對唔係否定傳統嘅醫學啊，絕對唔係。相反，讓我哋睇到身體除咗生物學嘅層次、身體嘅層次，仲有情緒嘅層次、靈性嘅層次、關係嘅層次、溝通嘅層次，係缺一不可嘅。做個簡單總結啊，大家可以喺依刻試下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感受一下自己身體嘅狀態，兩手可以放喺身體任何位置，感受一下。如果我哇血管有問題，或者腦閉塞啊等等咧，會唔會係你經常有好多憤怒咧？會唔會唔懂得去愛咧？得唔得？或者當我唔夠彈性、唔夠謙卑咧，膝頭哥都容易酸痛嘅喎，係唔能夠唔肯跪低啊？得唔得？咁另外啦，如果我係經常有焦慮、有擔憂咧，我嘅肝啦、我嘅腎啦係容易脆弱嘅，又或者。如果我即脾胃系統比較差咧，所謂茶即係茶飯不思啊，會唔會都吞噬咗好多委屈、好多情緒喺裏邊？咁另外性別有關啊，女性依個我值得講多句啦，就係女性好多婦科病啊，譬如子宮啊或者乳房啊等等啦。第一咧就同我哋嘅性能量或者性別身份認同有關啊，特別如果你啱失戀啦。離婚或者被失戀被離婚啊，就可能你同個身體呢啲重要嘅性嘅器官講嘅，就係、是、子宮啊或者乳房講，你冇用啦，冇人要你啦，你冇價值啦，你死咗去啦，冇人再愛上你噶啦，算啦。即係當我長期咁樣去喺潛意識批判甚至攻擊自己咧，我身體係好聽話噶。我哋俾咩信息佢個潛意識就收咩信息，就會有病變，成個免疫系統甚至會出事嘅。所以值得留意呢啲唔係偶然嘅。所以如果你長期都好悲傷啊，好抑鬱啊，留意一下你個肝、你個肺甚至腸胃系統係容易出事嘅，得唔得？甚至會病變，變成一啲腫瘤，甚至可以係惡性嘅腫瘤。或者如果好固執，留心下條頸啦。啊，正係另一個一路冇講條個背脊啊，依個值得喺度講多一句嚇。如果背脊受傷係咩意思咧？背脊係講緊 support 啊，承托啊，係承托住成個身體。即係個脊椎嘅強大嘅支持，所以如果你覺得你最近俾人背叛啦，俾你丈夫、俾你同事、俾你老婆背叛受傷害，或者你失去咗一個好強大嘅支持、情感支持，或者你嘅團隊咧個支持系統咧，背脊係其中一個比較容易受傷害嘅地方，我冇辦法再挺起胸膛啊，甚至我會寒背，我喘唔過氣啊。得唔得？咁另一個就係發炎啦。發炎通常係講緊我哋即係內在一啲嘅衝突啊，我處理唔到啊，內在一啲張力啊，所以佢就會爆發到出嚟。得唔得？最後我提多一樣啦，都係常見嘅就是、糖尿病嚇。糖尿病就代表一般嚟講喺從身心症嘅角度啊嚇，就代表緊我哋對愛嘅接納，對甜嘅接納咧係有抗拒嘅，即係話我哋愛嘅能量被堵塞啊。譬如我覺得我唔值得被愛啦，冇人愛我啦，連父母都唔愛我啦。咁裏面嗰個吸收愛嘅功能，或者吸收糖分甜嘅功能咧，就會受損。所以呢啲病咧，全部唔係嚟懲罰我哋，全部所有呢啲病身體嘅症狀咧，都係嚟基於對我哋嘅愛，係同我哋溝通，係一個呼喊，同我哋講老細呀，唔該我哋放鬆，聽下自己身體嘅需要啦，讓自己更加健康啦。嗱，最後啦，我真係要再講多次呢個頭盔，就係、是、每一個人身體嘅狀況都唔一樣，所以我呢兩集啦嚇講嘅所有嘢咧，都係一般嚟講嘅啫。最緊要你翻去你嘅情況，因為正如如果糖尿病你有家族歷史、遺傳歷史嘅，或者你嘅身體即係。功能上即係出一啲問題嘅，咁嗰個就未必完全係一個情緒心靈嘅問題。同時今日講嘅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嘅，即係讓自己成為自己最好嘅醫生，然後揾翻病嘅根源。因為藥物可能即係醫治咗個病徵，未必處理到真係會有呢啲問題嗰個根源，得唔得？而個根源往往都係我哋唔懂得愛自己，或者身心情緒失去平衡嘅， 去到呢度，阿欧你觉得点啊？ 认同周博士嘅讲法，咁啊，大家边学边了解更多啦，特别喺呢个身心症嘅范畴。咁啊，下集咧，周博士就讲下一啲身心症嘅缓解方向啦。咁啊，下集再同周华山博士再倾偈，好嘛？多谢。 好好啊，我下集咧就会同大家做一个好深入嘅呼吸练习，系令到一个简单嘅练习，大家可以更加健康嘅。所以如果你想令到自己身心更健康，或者将呢个方法分享俾你嘅家人伴侣咧，下集记得留意我哋呢个晨光大学啦。好嘛， 好，唔该晒周博士，下集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鐵現時在內地營運八條地鐵線路，分別位於北京、杭州和深圳，合共235個車站。去年工作日平均乘客量超過420萬人次，總載客量達到14.4億人次。其中由港鐵和北京兩間公司共同出資組建的京港地鐵規模最大，設有五條線路，已經開通113個車站，去年總載客量達到6.9億。京港地鐵總經理劉追明說，營運之中引入很多港鐵在港業務的特色。京港地鐵在標示和語音提示亦都借鑑了港鐵經驗，令到北京居民有不同體驗，同時亦都與沿線學校互動，加強社區教育。港鐵中國內地業務總監黃坤偉表示，港鐵將在香港累積的資產管理和設備更新，以及培訓員工等經驗引進京港地鐵營運，近年準點率達到 99.9% 以上。他又說，成都地鐵發展迅速，希望與當地的地鐵公司合作，為車站商店增值，令到乘客可以使用更全面的服務。在瑞士舉行為期兩日的烏克蘭和平峰會結束，與會的90多個國家之中，有80個國家聯署發表聯合宣言，說聯合國憲章以及尊重烏克蘭領土完整及主權，能夠並且將會成為烏克蘭實現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礎。聯合宣言又提到，實現和平需要各方的參與和對話，又指在戰爭之中任何威脅或者使用核武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糧食安全絕不能夠被武器化。聯合宣言又敦促全面交換戰俘，將所有被驅逐和強行帶走的兒童以及其他被非法拘留的烏克蘭平民送回烏克蘭，以及呼籲恢復烏克蘭對扎波羅熱核電廠和亞速海港口的控制權。中國海警表示，菲律賓一艘運寶船非法闖入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鄰近海域，已經依法對菲方船隻採取管制措施。中國海警表示，清晨近6點，菲律賓運寶船無視中方多次嚴正警告，違反國際海上被碰規則，以不專業方式故意危險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隻，導致發生擦碰，責任完全是菲方。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仔油荔村，狮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仔小沥源。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系挤塞噶，龙尾喺科学院。咁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喺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嘅位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大家好，我哋系 Lollipop， 我系中游美 Yumi， 我系詹天文 Wendy。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峰。记住，6月23号， 第45届 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早上7:37啊，今朝 spot 到你啊，嘉明同我哋一齐 spot 喎。 系啊，早晨啊，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好啊，先嚟讲下咧，琴日啦，即系欧洲国家杯嘅一个战报先啦。咁啊，真系几估唔到咧，今年都几热闹啊吓，因为咧各队队伍咧其实啊都有唔同嘅升级嘅球员啦，譬如琴日头场啦9:00啦，荷兰啦就有加普啦，虽然咧呢个迪庄咧就受伤啊吓，即系今季啊今次嘅欧洲国家杯都唔会出场噶啦，咁但系咧，琴日都选周身赛啊，先输一球俾波兰啦，之后咧就反击啊，2-1咁啊，成功咧获得三分啦，咁样波兰其实都踢得几好，不过波兰都系冇咗佢哋嘅主要战将利云道夫斯基啊吓，波兰最多系乜嘢咧？就系、是、司机啦，全部咧都系咩 司机？ 乜司机？乜司机？乜司机？冰岛啊最多神嘅系啦，就系、是、咧古炼神啊，乜神啊，基斯庄神啊，咁样，即系佢 就好多听到就最多神嘅啊！呢个波兰啊，好多司机嘅咁样吓，系啊，咁啊，琴日搞笑啦，啲主持人都话哇，即系荷兰豆得唔得咧？究竟啊，荷兰豆即系荷兰啦。咁啊，琴日呢，我印象之中，斯洛文尼亚系对意大利嘅，咁啊，有啲球迷咧就屈断咗啲意大利粉入场嘅时候， 我见到啊，跟住啲意大利球迷又声 哇，妈妈咪啊！其实几有趣嘅呢啲画面啦，虽然主办国德国咧，琴日就有呢个枪击嘅事件啦，咁啊，因为有一名朋友仔疑似攞住汽油弹咁啊，当地嘅警方就攞个子弹射佢只脚嘅啫，咁样都系，咁希望呢件事又唔好再发生啦，同埋暂时咧都未有呢个原因或者未有报道话呢件事系关于欧洲国家杯事嘅，但系你都知道咧。歐洲方面的足球流民的文化很強的嘛、哦、足球流民呢即是一個 term 來的，是歐洲由源自咩就是英格蘭、 嗯、 因為呢英格蘭呢某些球隊呢很喜歡輸球之後搞事，贏球都搞事， 踩曬上車那些嘛， 不止啦，直情在酒吧那裡醉酒鬧事咯、哦、你成日都會聽到的啦，贏了呢勝利巡遊的時候呢見到那些呢穿其他國家波衫的人呢又會推撞啊、 嗯、 又會夜遇啊， 好投入啊，因为 唔好嘅，其实 系咯，呢一种投入就过咗啦。 其实唔好嘅咁、嗯、样，咁但系呢一种叫足球流民嘅文化咧，就渲染到去，譬如喺意大利啊，或者咧喺法国啊，就更加将佢咧推崇到极致咯。依家法国好多时候睇波咧，啲球迷咧都系好疯狂噶、 嗯， 即系佢哋疯狂到，譬如放火烧垃圾桶啊咁样咧。咁有阵时候我哋作为亚洲人啦，或者中国人咧睇嘅时候，哇！好危險喎、啊！去唔去外國睇波好？因為我有朋友飛咗去睇歐洲國家杯啊，係、 哦、 啊，咁佢都話係熱鬧，不過避開某啲激烈啲嘅場次咯，即係激烈啲就係譬如英法大戰嗰啲咩激烈啲，多啲人搞事咯，即係佢係咁講啦。咁啊，唔知係咪實情係咁啊？或者今年咧，即係好和平咁進行都得嘅。 我都聽過有啲朋友仔咧，以前又係飛去啲外國嘅地方去睇波啦，未必係睇歐洲國家杯，但係睇唔同嘅賽事嘅時候咧，訂酒店都唔敢訂得太近個主場館啊。 係啊， 就係驚呢啲睇完之後啊，大家個情緒唔知係點樣樣。係 啊，水泄不通。好啦，咁啊話咁快咧，歐洲國家杯嚟到 D 組啦 ，D 組啊嚇，咁啊凌晨咧三点钟就法国咧对奥地利啦，法国咧麦巴比啊就会适时登场噶啦。咁啊中场方面咧有基沙文啦，前锋继续摆佢啊，银河唯一啊基奥特啊吓。咁至于咧奥地利咧。唔好睇少呢一队波， 嗯， 因为咧佢系德国二队咧，成日都有人话，因为好多奥地利咧着咗九成半嘅球员都系德甲揾食嘅， 哦， 佢基本上等于一队德甲，所以你唔好听到喂，如果法国一定炒爆奥地利咧，你真系唔好咁谂， 未必咁样。 同埋咧，欧洲国家杯咧真系爆冷嘅温床， 嗯， 即系你唔好睇嗰头一两场就知道个结果。虽然琴日咧英格兰都赢波啦，比灵咸咪入波啦，咁啊丹麦就和波啦。至于头先讲嘅荷兰咧就紧胜啦咁样。咁我往后再同大家跟进下唔同欧洲国家杯嘅战报啦。阿明，我知道你咧，你礼拜六日都有参加一啲香港大型嘅体坛活动喎。 其实咧，去开尖沙咀嘅朋友咧，都会见得到，原来都有啲同欧洲国家杯有相关嘅一啲装置咧，就摆咗喺尖沙咀海旁附近啦。某大商场对开嘅位置咧，就有三间条，佢哋有好多唔同欧洲国家杯佢哋嗰啲波衫啦，系成排咧，好似你合唱团咁样坐晒喺度，等你可以自己咧隐藏喺中间嘅。咁、嗯、啊，当然影开相就唔好错过，就系过去呢一个周末咧，有嚟自香港旅游发展局同埋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合办嘅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 嗯， 一连两日都劲，都真系有超过成170支嘅队伍啦，嚟自12个国家同埋地区一齐嚟参加嘅，讲紧系超过4000位健儿咧，一齐喺我哋维多利亚港当中咧就去竞逐呢个龙舟嘅赛事。 好夸张，话有啲中东嘅朋友咧、 嗯、 都嚟玩、啊。 系噶，其实今次睇得到咧，真系不同地方嘅邀请赛咧，当然系非常之炽热啦。咁先讲下一啲劲嘅一啲杯赛嘅结果先，当中咧就包括咗有混合嘅金杯赛咧，就系嚟自广东怡澳集团佢哋嘅龙舟队夺杯。咁而压轴嘅公开金杯赛咧，就系、是、中国顺德嘅罗浮宫龙舟队夺冠啦。咁而泰国嘅 Dragon Boat Thailand 同埋台湾花莲体育高中咧，就分别系列亚季嘅。咁但系咧。 讲到呢一个最多人影相啊，或者最多人关注，唔识睇都要睇嘅龙舟赛咧，梗系扮野菜啦、 嗯。 因为扮野菜都系俾大家扮马啦、扮鬼啦，有啲唔同嘅造型去到扮相啦。咁都好得意，见得到今次咧十几队有参加呢一个嘅扮野菜，当中有啲乜嘢嘅角色咧？包括咗有《西游记》嘅司徒四人啦， 哇！ 有电玩角色春丽，系成条龙舟都系春丽啊，男男女女都系春丽啊， 好睇、 啊，好睇、啊， 有啲胡须佬。都系着春丽嘅， 有啲胡须你都扮芭比啦。咁佢哋都好笑嘅场面咧，就系因为佢哋有唔同嘅境，而一齐去等上龙舟嘅时候咧，会有啲互动交流啊。咁、譬如话咧，有位外国嘅男选手就 系 扮成一个粉红芭比咧，就遇上如来佛祖现身。 哦，太好啦！ 咁 个 芭比想同佢锡锡嘅时候咧，咁啊如来佛祖系一掌就掌开咗佢。 掌开，因为即系佛家有云非非礼勿视啊， 冇错啦， 系咪啊？芭比条裙太短啊，因为 哎呀，佢着住泳衣装嗰、那个喺滚族溜冰嗰个博物咁所以都真系有啲难以抗拒哋都抗拒咗。 喺网络上面睇咧，啲照片咧话个鼓手咧着得性感少少，后边啲男健儿咧爬得特别大力，唔知系咪真有其事啦吓？ 其实年年都系嘅， 系咩？真系咩？ 年年梗会有啲非常之火辣嘅鼓手咧帮大家打气，所以都特别落力。 呢个国际龙舟邀请赛原来咁多嘢睇，等我下年都去睇下先啦。 系啊，仲有都几有抢眼嘅一啲抢眼球嘅队伍咧，当中就包括咗有香港嘅著名名物就系红白蓝啦，有啲红白蓝嘅围裙出现啦，亦都有啲系专登嚟派飞机篮啦、派鸡蛋仔啦，海贼王亦都有唔同嘅角色造型出现啦，咁样样。咁但系睇翻咧，其实喺咁多不同类型嘅选手当中咧，最终赢出呢一个嘅扮野赛咧，就系首支香港嘅羽岩复康者龙舟队，咁佢哋叫做香港羽龙。咁就 系 用马戏团小丑嘅造型去到参战嘅。 嗯，咁啊好有意义嘅一个活动吓， 戏 里戏外咧，今次咁嘅其实香港人咧都乐在其中嘅。嗱，嘉明头先讲嘅国际龙舟邀请赛，大家好 happy 啦。欧国杯啊，有啲朋友仔联群结党去睇，甚或乎琴日九点钟嗰场，头先讲荷兰嗰场咧，全部都系同呢阿爸出去睇波噶。系啊，我唔知个老豆出去睇啊，定阿仔出去睇啊，定妈咪中意睇，就真系不得而知啦吓、我见琴日咧有啲叫做酒楼咧，佢除咗叫做炒两轮档之外咧，即系可能六点一场啦，八点一场啦，跟住咧佢咧都忍唔住放埋个欧洲国家杯俾你睇啊吓，咁啊好 sweet 嘅一个选择。嗱，除咗琴日睇欧洲国家杯咧，好多香港市民咧都会入场啦，去到红馆捧咧中国女排场啊咁啊。其实咧琴日嗰场咧，我就真系同屋企人食饭啦，咁啊只能够喺个手机咧嗰度就睇住中国女排，因为免费电视台有播。但系咧礼拜六晚咧我就入去咧。睇啊！呢个中国对土耳其，土耳其系贵为依家世界排名第二嘅。咁依家世界排名第一，暂时就系巴西啦。咁中国嘅排名其实冇咁高嘅，依家今时今日。但系咧，打出一场好波啊！果然咧，香港绝对系咧中国女排嘅主场馆啊！吓咁啊，先输两局。反击3-2啦，打得好好，因为咧你要知道啊，今次中国女排咧，其实佢哋嘅主攻手咧朱婷咧，其实有伤嘅，系打咗第一场，第二场咧朱婷已经系着咗 check suit 啊，即系后边只系打气，佢根本冇出场啊，大家就好担心究竟啦，队长袁心月够唔够能力啦，去带领其他比较新啲嘅球员啦，呢、這个时间咧一位之前啊喺里约奥运都打得好好嘅球员，亦都系阿欧好喜欢嘅主攻。手啦，叫张常宁啦，咁啊挺身而出啦，扣咗好多球咧，快攻啦，亦都有好多球咧，叫做扣杀咧，直接啊令到土耳其双杀咧都好惊慌啊，甚或乎有啲咧好强力嘅封阻啦，叫 monster block 啦，嗱 monster block 咧就系喺呢个 VNL 创出嚟嘅，因为咧只要有一球咧大力嘅叫做封网咁样咧，佢就会咧有个音乐响起就 monster block。咁你全场啲人咧就会做呢一个动作， 有声效有配合。 跟住咧 ，Ace 咧，即系如果你发球直接得分咧，就会全场一齐咧又播一个音乐就 Ace 砰砰 Ace 咁啊，全场一齐咁样做。 唔怪之得个气氛咁好啦。 系啊。跟住最正咧，就系咧好多咧可能读其他一啲年幼啲嘅学童咧，佢会将成块面咧游咗唔同嘅国旗啊，或者支持咁，即系譬如巴西有一个扣球手出名叫加比啦，好多人喜欢佢啊，咁啊好多朋友都游咗巴西啦，即系支持啊，或者咧特登攞个平板咁样举起啦，因为咧个 cam 咧扫到你咧，佢就会送你咧全队巴西队嘅签名球员卡咯，或者签名球员波咯。 好大推動力要真 係好大推動力啊！其實喂，今次女排真係搞得好好啊！咁當然啦，即係話去到國家隊嘅場次，梗係全部人都係舉住朱婷個牌，好正啊！因為咧門口咧派嗰個小傳單咧，就係得朱婷嘅啫，所以咧就算朱婷唔出場，啲人都要舉住。 都係佢。 我心諗你轉下排球活動咧， 多一兩個都好啊！ 係啦，排球活動好多人打啊嘛，咁啊好多朋友就將自己塊面就印咗中國國旗咁樣啦，咁啊支持國家隊咁啊，成個畫面非常之壯麗啊！ 唔怪之得見得到今日啲報章咧，都係話非常之熱情啊，簡直係繼續全場爆滿嘅支持之下咧，哇！四戰全勝姿態完成今站嘅賽事， 好厲害啊！咁當然啦，大家最最最最期待就係巴黎奧運嗱，大家咧會留守喺電視機嗰度咧就支持啦中國女排啦，究竟啊今年咧可唔可以更加好似過往咁樣有一啲好好嘅成績咧？因為我成長一邊咧，其實女排都係我睇得好多嘅一個運動嚟嘅， 都係、哦。 首先咧，中國女排咧好多靚女啦，人才輩出啦。第二咧就係、是、我成日都覺得，譬如當年我成長，譬如對住古巴啦、俄羅斯啦、呢、這個土耳其唔係巴西啦，呢啲傳統列強啦，叫女排啦，其實佢哋真係暴大力紅噶。我哋咧，中國女士咧，就算點大力咧，好似都唔夠咧，好有肌肉型嘅巴西球員咁強嘅，因為人哋真係有 muscle 啊，有一頭肌、二頭肌。但我哋咧，中國女排咧，永遠咧，就算佢打得最勁嗰啲人咧，好似都唔係好肌肉化自己嘅手臂嘅喎，咁樣。咁唔知係咪因為唔肌肉化，反而令到個彈度更加好啦，好似一條橡筋咁樣發落去先再大力啲啦。嗱，呢啲我真係唔知啊，純粹睇波咧，你成日都會覺得啊，中國女排打團結，其實唔係啊，好多球力量都好並重咯。亦都今時今日直接發球得分，亦都見到中國隊好多嘅球員都真係做到。咁所以非常期待啊，呢、這個巴黎奧運啦，中國女排嘅幾好嘅成績啦。 之前都有聽過唔少啲中國不同隊嘅教練有講過咧，其實中國人啊，作為運動員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嘅強項就係我哋嘅柔韌度比較高， 可能 係因為本身嗰個肌肉同埋柔韌度咧都係兩個對衡嘅身體構造嚟嘅，咁、所以乜、本身唔係咁筋肉嘅時候，原來有翻咁上下柔韌度又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角度都打得出咯。 好啦，我哋係時候都攞翻個排球出嚟開個靚 波 啦。 To talk with all these people in your room, I try to lock eyes and give you clues, so you can come and follow me out by the pool. My blood pressure elevates when I call you up for being fake, and I don't want to be mean, but I'm not gonna shut up. I lost my head and I was being out of pocket. I wasn't trying to start a fight or tell you how to live your life. I just want it, just want it. You don't know if I care, she said. 从佢身上完全可以演示到咩叫做才华洋溢，因为佢可以直头用敲杯盖，甚至乎攞只羹仔嚟到敲下嗰个瓷杯，已经可以做到一只歌出嚟。 哇！ 做完下访问嘅时候，就可以咁样样同主持人即刻做到一只歌。咁啊， 即系主持人系你系嘛？真系 我嗰年冇咁样同佢玩啊，但系睇到佢好多唔同近年嘅访问，都真系哇，随时可以显示到佢自己嗰种嘅才华。同埋近排都有啲新嘅消息话，佢嚟紧会去中国内地咧做某大歌唱比赛嘅评判之一。 犀利犀利！ Charlie Fruit 嘅新作品叫做 Hero。 晨光第一线 ，Vicky。 其实而家我哋世界上面咧多咗好多唔同嘅智能，识得自己喐嘅机械嘅物体啦，可以有啲系称呼系机械狗啦，甚至系机械人啦、机械 B B 啦，其实都帮助我哋人类唔少嘅。好似其实之前咧都会有一个就系课自闭症嘅小朋友啦，就系用咗一个机械嘅 B B 嚟到去同一啲自闭嘅小朋友咧嚟到去沟通，令到佢咧可以同佢透过一啲对话啊，同佢一齐跳舞啊，令到佢咧系冇咁紧张啊。因为同人去相处嘅时候可能会紧张啲，但系同机械嘅 B B 嚟到去相处嘅时候，佢就会放心啲。咁就好似我哋之前咧，其实消防处咧都引入咗一只嘅机械狗啦，喺二月嘅时候 系搜杀犬嚟嘅， 系啦，佢就可以帮大家咧去分析得到，哎，佢究竟喺个火场里面究竟有冇生还者咧？又或者即时咧可以有个 3D 嘅路线图俾到啲消防员知道啊，而家入边嘅状况系点样咧？嗰条路应该点行，向左定系向右啊？甚至乎咧系可以俾啲消防员知道。诶，嗰度嗰啲嘅浓度啊，嗰啲嘅空气质素系点样，俾佢哋知道，咁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减少啲喺安全上面就有更加多嘅保障啦。咁除此之外咧，最近咧都有一款新嘅机械狗。嗱，唔讲佢之前咧，想问一下你哋两个，如果有一款新嘅机械狗去帮助你哋，你哋有冇谂过佢可以帮助你啲咩咧？ 氹小朋友， 氹小朋友瞓觉系咪啊？ 唔系啊，纯粹娱乐放电就已经好够噶啦。系啊， 搵钱咯，帮我 系点样可以帮你搵钱啊？ 点搵钱咧？ 可能我大量生产一啲租出去氹小朋友，咁样搵到加盟嘅钱咯。 系喎， 系啊！既然你有呢个需求，我估好多妈咪都有啲需求，就系帮啲小朋友放电。只要我生产啲机械狗，佢啲机械狗系帮啲细路仔放电，咁咪搞掂咯。 我有点谂过，欧哥会系谂生产， 好嘢，好嘢， 生产啲机械狗出嚟做。 系喎，咁你谂下，如果有十个妈咪都有咁嘅需求，可能随时市场上边需要十一只狗噶喎，系咪先？ 啱啊！如果我咧，我自己咧，我希望系煮餸啊，即系 狗帮你煮。送 佢啊！即如果可以 train 到佢系帮佢煮餸系最好啦。 定还是嗰只狗可以陪你啲小狗去玩？ 唔得 系嘛？ 系啊，啲狗我觉得我需要我 自己 亲自去。 你霸咗个位，我做咩啊？咁样。 但系煮饭有阵时成日都话食得要健康啲啊，即系出去食多油多盐。咁但系自己有阵时煮咧，真系你无论系预备嘅过程之中啦，煮啦，其实都攰啦，同埋需要时间。咁如果呢只机械狗可以帮佢煮到饭，咁我咪可以健康咁喺屋企食饭咯。系啦，咁我又唔使辛苦屋企。咁我觉得如果帮佢煮饭最好嘅，咁原来咧最近咧环保署都有只新嘅机械狗出现，呢一只嘅机械狗系啲咩嚟嘅咧？可以测试啲咩咧？原来就系帮手测试空气污染嘅滋扰嘅问题，即系帮手咧去闻下，嗰啲气体有冇毒啊，有冇害啊，喺边度嚟嘅咧？咁样，咁原来呢只机械狗咧都几叻嘅，原来佢系一个比赛之中得 掌儀嚟嘅喎，咁跟住之後就生產咗出嚟啦。咁咧原來佢係可以判斷一啲唔知嘅咩嘅物體啊，咩嘅氣體啊，佢可以去幫你揾到，揾到之後咧，佢會即刻自己識得輕輕嘅喎，輕輕舉手，係啦、 哦， 會舉手話俾你知，喺呢個方向啊，啲氣體咧就喺呢一度嚟嘅啦，佢會自行追蹤嗰啲氣體嘅方向，會尋找一啲咧污染嘅氣體嘅來源。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幾好喎，因為其實咧喺環保署咧都有啲人講啊，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去做呢一樣嘢嘅工作嘅調查人員咧，係靠佢哋自身。佢哋自己嘅係啦，嗅覺嚟到去聞，咁、但係你話有一啲即感官呢一樣嘢，人人都唔同噶嘛，可能覺得佢可能覺得臭，又或者其實嗰啲嘅氣體有污染嘅，其實我哋人聞咗落去，究竟係咪好嘅咧？可能都會傷害到我哋嘅器官，係啦。咁所以而家有咗呢一隻嘅機械狗出現咧，就有利於一啲嘅調查人員去進行一啲比較危險嘅工作。咁佢哋都有講嘅，究竟呢一隻機械狗之後可唔可以聞到更加多？不同的氣味呢，即是譬如是農場啊、油煙味啊、河道的氣味啊、可不可以幫手在這一方面著手，去幫助我們的調查人員去收集那些數據，得知究竟這裡空氣污染指數高不高呢、究竟有沒有一些不 OK 的氣體會污染到我們的肺呢，這樣、我覺得其實、現在有了多這些機械狗呢，是真的便利於我們人類 的 是的，還有在、叫做執行一些職務的時候都幫得到手。不過我都諗，即係既然環保署以至消防署都有啲新嘅機械狗啦，嚟緊警方會唔會都會引入咧？咁樣即係呢個都係往後有機會都有考量。即係可能海關甚或乎即係有陣時有啲狗隻你過關嘅時候會問下，咁會唔會變成機械化咧？咁大家睇下科技嘅推。早晨，早晨，啱啱跳咗一格，8:12啊！早上星期一嘅时间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啦。上个礼拜咧，有市场传言咧就指出啊，美国同埋咧沙特之间嘅石油美元嘅协议咧终止，喂，究竟系啲乜嘢回事咧？咁影响又系点咧？不如交俾温生帮我哋讲述一下。 好啊，上个星期咧就有传言就讲咧，就话维持咗50年嘅美国同沙特阿拉伯嘅石油美元嘅协议咧，已经喺今个月嘅9号咧就届满咗啦。咁但系咧沙特咧就拒绝签署嘅新嘅协议嘅。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喺边度咧？有趣嘅地方就系直至到今日为止咧，唔理系美国官方又好，或者系沙特官方又好，都冇出嚟咧系证实呢一个嘅消息噶。咁啊更加有趣嘅就话，喂，如果呢个事件系完全失实报道嘅，咁点解双方又政府又唔出嚟辟谣咧？咁样嗱，出现呢个情况咧，令到市场咧好难确认咧呢一个嘅传言究竟系真啊定系假嘅。咁但系咧，这个传言咧，我唔排除有可能系假，亦都唔排除有可能系真。咁但系咧，亦都有可能咧系因为美国啦同沙特之间嘅谈判仍然喺度进行紧，咁所以咧就双方咧就唔方便咧就公开呢个事件嘅。咁啊，无论系点样都好啦，市场最关心嘅就莫过于咧就话，一旦如果美国同沙特之间嘅 石油協議。咩叫石油協議呢？就即係話沙特賣石油呢，就一定係要以美元去計價，同埋呢係收取美元。如果呢一個協議係結束咗嘅，咁呢我相信某程度上都係會動搖到美元嘅個根基嘅，會削弱咗個美元嘅匯率嘅。咁但係呢喺呢件事嚟講嘅話呢，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佢嘅真偽先啦。如果係假嘅，咁如果一切維持現狀嘅，咁基本上都唔使多講啦，就係維持現狀啦。咁但係如果呢個傳言係真係真嘅話呢，咁呢就可能對美元呢就可能難免呢會有一定嘅負面影響。咁但係始終嚟講呢，當沙特賣石油唔需要一定係收美元嘅時候呢，提防呢可能其他嘅產油國呢都可能會跟隨㗎。咁而當日後個國家個進口石油嘅時候唔需要支付美元呢，按理論上呢佢哋亦都冇需要呢係擁有大量嘅美元作為儲備。咁呢個係會影響呢全球對美元嘅需求，從而影響美元嘅幣值㗎。咁但係當然呢，話說回來啦，就算產油國家唔係一定去收美金，賣石油嘅時候唔係一定要收美金，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嘅選擇又唔係太多嘅啫，咁要揾一隻夠穩定嘅貨幣去收嘅話咧，咁其實亦都選擇真係唔係太多，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反而要留意嘅就首先，當然呢個消息係真係定假啦，呢個最重要啦。咁其次嘅話咧，我哋下一步要留意咧就係國基會 IMF 公布嘅全球嘅外匯儲備佔比，睇下美元嗰個儲備嘅地位會唔會因而咧係急速下降。咁如果會嘅，咁當然就我相信下一步就可能會影響個美元。如果唔會嘅，咁当然对美元的影响也可能会有限。 投资者也可以想想用美元结算会用什么币值呢，会是什么国家的货币呢，甚或乎有没有机会虚拟资产呢。这里纯粹主持人打个问号，留待投资者自己去想想它。不过呢，温生刚才讲完分析完，奇怪嘅就係上個禮拜咧，美元突然間走強，原因何在咧？温生嚇， 係啦，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咧整體美元嘅匯價咧都係走得變得強嘅。咁我相信咧唔係話單日因素導致嘅，係多方嘅因素咧係疊加造成嘅。第一樣嘢嚟講，我哋見到咧喺上個星期初就法國總統嘅馬克龍咧就突然間咧就宣布咧就要喺今個月嘅30日咧就舉行大選嘅。咁令到咧歐洲嘅政治氣氛咧就變得唔穩定啦。咁呢個當然係會影響到個歐羅嘅匯價。咁當然變相又幫咗個美元啦。咁其次嚟講嘅話咧，就我哋見到聯儲局嘅議息會之後，上個星期四議息會之後咧，公布嘅點陣圖就顯示啦，就話委員們咧就傾向咧就預期咧聯儲局今年只係減息一次嘅啫。咁而市場就隨即咧就估啦，就話聯儲局咧最快減息日子咧可能都要等待到今個月嘅今年嘅11月噶啦咁樣樣。咁美國如果真係要即係減息一次嘅，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支撐咗個美元嘅匯價。因為之前啲人估美國可能會減息會多幾次嘅。好啦，咁至於喺七國集團嘅峰會上咧，即係上個星期嘅七國集團峰會上咧，七國咧就終於咧就達成咗咧，就話將因為俄烏戰爭而被凍結嘅3000億美元嘅俄羅斯嘅資產，佢產生出嚟嘅利息咧，將佢咧係凍結咗，咁同埋咧就攞嚟咧係作為咧係借俾烏克蘭嘅一筆嘅500億美元個貸款作為擔保嘅，咁事件咧就令人擔心啦，就話歐盟咧喺即係。喺俄羅斯嘅境內嘅資金，亦都可能會遭到俄羅斯報復啊！咁呢個咧，亦都係令到歐元匯價走弱，係推升咗個美元嘅相對嚟講。咁至於上個星期五咧，日本央行嘅議息會咧，我哋又見到啦，咁日本央行咧就冇好似市場預期咁樣啦，去削減佢嗰個買債規模，從而咧去推升佢嘅十年債息，以呢個作為手段咧去捍衞個日元嘅匯價。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令市場咧係對日本嘅央行行動咧係失望嘅。咁亦都令到個日元咧一度咧係走弱嘅，咁所以咧呢個係當見到歐羅走弱、日元走弱，咁聯儲局又延遲佢嗰個減息嘅步伐，咁當然呢個就係支撐咗個美元嘅最重要嘅原因啦。不過如果咧要個美元真真正正要上升咧，我相信都有唔少嘅事件要跨越嘅。咁首先嚟講咧，就法國總統馬龍咧，雖然佢而家嘅支持率冇錯係落後於佢嘅對手勒龐啊。咁但係咧，法國嘅議會選舉咧係分兩輪嘅。第一輪投票嚟講嘅話咧，如果其他親歐嘅政黨係輸咗，而係喺第二輪嘅投票係出嚟呼籲去投個票俾馬克龍咧，馬克龍咧都係有機會贏嘅。咁所以唔可以話馬克龍一定輸嘅。咁另外嚟講嘅話咧，就算勒龐贏咗，咁相信法國咧而家距離咧。 脱歐咧，個可能性都唔係太高嘅，咁所以大家就唔可以話因為咁樣而擔心法國可能脱歐啊，會影響歐羅啊。咁其實呢個係較為遙遠少少嘅。咁啊，再睇翻日本央行啦。咁既然佢喺四月底、五月初都曾經兩度干預過嘅日元個弱勢啦，咁如果今次日元再去邁向158至160之間，亦都唔排除日本央行可能會再次出手嘅。咁所以咧就如果歐羅唔係真係能夠下跌，而日元又唔係真係能夠下跌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咁啊變咗個美元係咪真係可以升得到上嚟咧？呢個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 嗯，入邊咧都係千絲萬縷嘅關係，投資者就要特別留意住啦。今個禮拜仲有啲乜嘢市場焦點可以同大家分享咧？ 嗱，今個禮拜咧就有三間央行議息嘅，咁啊分別就係澳央行啦、英倫銀行啦同埋瑞士央行嘅。咁啊，澳洲央行星期二，英倫銀行星期四，瑞士央行嘅星期四嘅。咁啊，由於而家最距離英國嘅7月4日嘅大選已經好接近啦，咁所以相信英倫銀行咧就唔會話選擇喺今個星期咧就去減息，以免咧係政治不正確嘅。咁啊，至於澳洲央行咧，其實一早講咗噶啦，以而家佢嗰個通脹嘅環境高企啦，再加埋個樓市熾熱啦，佢都好難咧係作出減息噶啦，咁瑞士央行冇錯，早前咧係減過利息，佢已經展開咗減息周期，咁但係相信今個星期咧亦都未必會再減嘅，咁所以咧好大機會三大央行咧都係維持個貨幣政策不變嘅。咁至於通脹數字方面嚟講咧，今個星期三就有英國，星期五就有日本，就會公布佢哋嘅五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嘅通脹數字，咁呢個係值得大家關注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咧，當然有喺今個星期五咧就係大日子咧，因為咧澳洲、日本、歐美同埋英國等等咧，都會喺嗰日咧會公布六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初值。咁啊，透過呢個數字咧，咁大家就可以更清楚知道西方國發達國家嘅最新嘅六月份嘅經濟形勢啦。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啦，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金股匯嘅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下個禮拜一再同你傾偈，拜拜。 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往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 让我爱你，回报恩心， 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 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往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稳。 听过呢首作品咧，嚟紧都会喺各大媒体嗰度会听到噶啦。名字叫做《翅膀》啊，系推广宪法同埋基本法嘅主题曲啦。唱嘅有萧可欣啦、叶明熙啦，同埋咧周吉佩嘅。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睇翻尋日咧，我哋香港人中意食嘢咧，都有一份同食嘢有關嘅研究報告發表咗噃噃，就係、是、講下究竟大家認唔認同香港係一個美食之都呢？ 認同噶， 認同 咯， 係咪啊？ 乜都有得食嘅， 係啊，總之唔係劣食之都咯，係啊。對於我嚟講，得好食嘅嘢同埋唔好食嘅嘢嘅啫，冇中間嘅，冇中間。 雙餸飯都可以好好食嘅， 冇錯， 係啊，好中意食嘅，菜又有，肉又有， 係啊，有均衡係嘛？ 係啊。 呢一份研究報告咧就話，近86%嘅受訪青年咧都認。同香港是一个美食之都来的，咁啊67.5%的朋友认为多元饮食文化咧系本港作为美食之都的主要优势。咁好啦，佢拣一头三款最能够代表到香港的美食，包括咗啲咩咧？其实都估到啊，系佢哋噶啦， 菠萝包 一定有菠萝包，又或者是菠萝油都得，都系为止一样嘢嚟嘅，蛋挞啦，甚至乎啲而家小红书都上晒好多排长龙嘅蛋挞啦，虽然佢唔系本地嘢嚟嘅， 系 即系嗰件事本身。唔系香港蛋挞， 系啊，不过佢 近淘汰多啲。 你唔好理佢啦，总之啲人觉得嚟到香港只要食个蛋挞，咁有蓝色嗰间食就食蓝色，冇我咪食翻传统茶餐厅咯。呢个系一个营造一个气氛嚟噶嘛。 所以咧，蓝色嗰间附近咧，梗会有啲本地茶餐厅。 系咯，系咯，系咯， 先咁啲过去都好啊。 系啦，冇错啦，啱啦，系啊。 又咁讲嗱，讲开呢一间嘅蓝色葡挞地方咧，呢一间真系好多系包类嘅食品嘅铺头啦吓，佢都知道佢好红啊。咁所以有啲地主咧，有啲嘅业主咧，都话诶，见到你喺度开铺好旺，好好生意，加下租啦，不如咁。嗱，但系咧，有时有啲业主咧，又真系讲真。比較狼咗啲嘅，所以嗰件事一加嗰個波幅好大咧，就變咗。如果俾我係呢一間公司，我又喺度諗啦，因為我擺咗喺呢一條街嗰度，我將你成條街大旺咗，我可以將呢一門嘅生意帶去另外一條正嘅街，我可以唔使俾翻你而家要我俾嗰個租金，咁都可以係啲業主考一考量翻嘅角度嚟。 係啊，我唔係業主啊嚇，所以唔關我事啊，我純粹係食客嚟嘅啫。個葡撻唔使等咁耐， 唔使等咁耐，係啦， 會好啲。 落雨呢幾日就好似好咗啲，係咪大家？都未必揸住把遮可以等咁耐。咁最后一样头三款最能够代表到香港嘅美食咧，就系鸡蛋仔啦。咁嚟佢讲翻美食咧，香港都是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都有啲朋友话：喂，不如咁啊，我哋而家成日都讲要讲旅游嘅推动啦，不如旅游加美食嘅推动啦。咁前一排咧都有啲嘉明嘅朋友仔咧，有啲几好嘅桥咧，想睇下诶会唔会用得着。嗱，香港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平有平食，贵有贵食。得意嘅地方就系我可以喺街边食到好正嘅街头小食，同时。只系都系一个米芝莲餐厅嘅集中点， 系啊， 好少喺地方上面可以揾一个咁浓重嘅城市，你可以个幅嗰、那个幅度系可以咁大啦， 系， 同埋你可以系好短嘅车程，甚至乎系步行之间都已经可以由一间米芝莲餐厅去到另一间， 系啊， 会唔会可以有一啲类似嘅旅游形式嘅方式去到推广？不如搞个米芝莲团啦，我可以净系食中环区咧。最正嗰幾間，最多星嗰幾間，我可以一日三餐全部都係食米芝蓮嚟，又得唔得咧？ 喂，梗係得啦！ 我都覺得好得。 我就咁聽嘉明講咧，我覺得真係一條好橋啊！嘉明咧成日都謙虛，我覺得呢條橋係佢自己諗出嚟，跟住扮係我朋友話咧咁喎，係佢謙虛啫。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 synergy 啊！即係成日都要用呢啲字眼啦，我都覺得係，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咧呢本。书仔啦，美食推介书啦，费事讲佢咁多次嗰个车胎啦，咁样咁啊，佢咧其实连一啲早餐小食都有嘅，嗱，譬如深水埗有其中一间咧就食猪肠粉嘅，食烧卖嘅，即系阿发哥都有去嘅，咁我就觉得啊，系朝头早我哋都有呢一类嘅推介小食，咁你整个猪肠粉先，咁可能外国人唔知咩系猪肠粉，同猪嘅关系咩，我都唔知，系咪先？ 咁咧，猪肠粉系食酱噶嘛，你都知道噶啦。 系啊， 佢未必系食肠粉。 叉烧都冇嚿喺入边，点解 系啦？咁咧，佢都唔理解。但系呢啲就系我哋嘅美食嘅源头，或者美食嘅传承，或者系入边我哋嘅美食嘅文化所在咯。咁、好啦，即系食个猪肠粉，跟住咪饮杯好靓嘅港式奶茶。港式奶茶亦都系非遗嚟啦，系咪先？咁跟住晏昼你咪去，可能去啲 Green Star 咯，因为即系嗰个米记嗰本书，有阵时唔系净系得三四粒星啊，佢有绿色星星。你绿色星星即系佢个餐厅入边系用紧一啲可持续发展嘅食材去做一啲食物。咁啲環保人士覺得啊幾好喎、咁跟住到夜晚黑先去返阿嘉明講個中環嗰四五粒星嗰啲，話知你一餐食一晚食兩餐，我唔理你。咁其實真係好正喎呢個行程。 係如果我身為女女啊，我會好希望有呢啲團嘅話帶屋企人去囉。係啊，帶屋企人試一啲即係呢啲有特色嘅，或者自己喺當中可以有歷史有得著嘅嘢，呢啲美食團，我覺得我會想要。 你咪搞啊，嘉明諗住嚟。 係咯， 好，我都想，好唔好啊？ 我報名， 我都想報名喎。 如果真係搞得成嘅話，最緊要係 book 到台。 係 喎，因為啲美食餐廳通常最難嗰樣嘢就係你要 係喎， 要排得好。 你同一日 book 唔 book 到咧？咁样啊，要了解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鐵現時在內地營運八條地鐵線路，分別位於北京、杭州和深圳，合共235個車站。去年工作日平均乘客量超過420萬人次，總載客量達到 14.4 億人次。其中由港鐵和北京兩間公司共同出資組建的京港地鐵規模最大，設有五條線路，已經開通113個車站，去年總載客量達到6.9億。京港地鐵總經理劉追明說，營運之中引入很多港鐵在港業務的特色。京港地鐵在標示和語音提示亦都借鑑了港鐵經驗，令到北京居民有不同體驗，同時亦都與沿線學校互動，加強社區教育。港鐵中國內地業務總監黃坤偉表示，港鐵將在香港累積的資產管理和設備更新以及培訓員工等的經驗引入京港地鐵營運，近年準點率達到 99.9% 以上。中國海警表示，菲律賓一艘運寶船非法闖入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鄰近海域，已經依法對菲方船隻採取管制措施。中國海警表示，清晨近六點，菲律賓運寶船無視中方多次嚴正警告，違反國際海上被碰規則，以不專業方式故意危險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隻，導致發生擦碰，責任完全是菲方。中國海警局的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已經從星期六起實施，列明中國海警機構可以拘留非法進入中方水域的外國人，而針對複雜案件不經審判的拘留期限最長可以達到60日。在瑞士舉行為期兩日的烏克蘭和平峰會結束，與會的90多個國家之中，有80個國家聯署發表聯合宣言，話聯合國憲章同尊重烏克蘭領土完整及主權，能夠並且將會成為烏克蘭實現全面、公正同持久和平嘅基礎。聯合宣言有提到，實現和平需要各方嘅參與同對話，又指喺戰爭之中任何威脅或者使用核武嘅行為都係不可接受，糧食安全絕不能夠被武器化。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072点，跌7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91，加元1.373，人民币7.256。 英镑对美元 1.269， 欧元对美元 1.071， 澳元对美元 0.6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6.29美元，卖出2326.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日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啊，咁龙翔道今朝早咧去荃湾咧，分别都有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咧排翻去入狮隧嘅支路。咁但系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天马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同埋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咧呈祥道同龙翔道去荃湾咧，个龙头咧就系喺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噶，咁虽然意外清理好，咁呈祥道去荃湾，咁由呢一段开始咧，就塞翻去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车龙咧，龙尾排翻去入狮隧嘅支路噶，咁揸车朋友咧就系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因为呢一段嘅龙呈祥道去荃湾啦，仲系挤塞噶，咁另外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收费广场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埔村，就是青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大榄隧道收费广场对出有紧急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高埔村。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落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丽村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南地。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的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奉献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离难清散，发出资讯像我般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做啲咩呢？就係、是、不如尝试下食下一种辣嘅食物啊！你哋食唔食辣㗎？ 我都食 ，OK 噶， 我都鍾意食辣㗎。其实而家多咗好多呢四川嘢啊，芋啊，湘菜啊咁样嗰啲呢，嘩，好正！我一讲起都流口水。 系啊，我都係半个重庆人嚟㗎嘛， 系 啊，所以啲麻辣嘢我都几开心㗎。 真係讲咗几次啦，由阿嘉明生日开始讲话，同佢返去湾区走一转食辣呢，都未能够成 功。都未能够打边炉。 但好难嘅，因为咧佢要摆低三个小朋友咧， 其实 好 易嘅咋， 唔系佢就第四个小朋友就系佢先生，佢嗰个就最难摆低嘅，佢即系呢边啊， 系唔放心呢个小朋友凑住嗰三个小朋友。 咁呢个小朋友佢又食唔食辣？ 佢系食得最辣，佢系嗰间唔知咩仔嘅米线咧，佢可以闲闲地食个二小辣。And then 再挑戰人嘅時候食個大辣。 喂，咁我哋深啊，我哋組個團咧食下呢啲嘢。 好啊， 其實香港都有，當然，即係你唔一定話要翻到去灣區或者去珠海、去澳門先食到嘅。老實講句，香港都有，因為今次因為好多直營店啦，即係其實內地嗰啲全國店有慢慢都喺香港，即係用呢個説法最啱插旗啊！ 啲酸菜魚啊，都進駐啲大型商場。 我哋揾日又去食下啦，開心下啦。咁 Vicky 你都食辣嘛？ 係，我好中意食辣。唔知點解咧？其實我爹哋唔係好食得辣嘅，咁但係咧，我媽咪咧還好，咁我估咧我係遺傳咗嫲嫲。嫲嫲嗰陣時係超乜都送辣椒醬啊，乜都好中意食辣，落辣椒油啦，咁我係好中意食辣。如果你話嗰個乜仔嗰個米線咧，我係經常都係中辣大辣，中辣大辣，中辣大辣，係啦。咁特辣咧我就未試過嘅，係驚太鹹。 嗰個係你哋嘅指標嚟， 嗰個係指標真係。 嗰個米線咧，其實我自己好少食嘅，好少食，所以我量度唔到，我哋嘅度量衡唔同啊，你明唔明啊？我用緊平方，你用緊方，我量度。唔到，所以我唔用嗰个嚟形容。不过真系有阵时譬如翻到内地食咧，内地啲朋友咧真系食得好辣嘅。内地啲辣咧系叫做有千百回啊。咩叫千百回咧？湖南辣，即系湘菜辣咧，有湘菜辣；京菜辣又有京菜辣。啊，头先讲嗰啲麻辣、川辣又有川辣。你谂下几咁夸张咧？港式辣又有港式辣。我哋嘅港式辣，你知唔系点啊？就系、是、茶餐厅咩？ 咖喱啊？ 唔系啊，茶餐厅咧。有一兜辣醬，你自己加落。嗱，你唔好睇少傳統嗰啲辣椒油。 炒飯加辣椒油好好食。 你傳統咧嗰啲雲吞麵鋪， 係啊， 嗰啲嘅辣椒油咧係好癲噶，可以辣到你。我試過咧，有一次咧，真係。即系拍低有架车啦，跟住就喺路边食碗云吞面啦，喺西环咁样食啦。即系好传统嘅话，云吞面铺用嗰啲木筷子咧，嗰啲木筷子就要系千年乌渍，千年乌渍啊！你食晒啲洗洁精落去啊，你唔好理啦。咁你一路食嘅时候，哇，好食好食，跟住话落啲辣。跟住咧，嗰个阿姐已经喝住话：阿弟唔食得辣，唔好落咁多。无论我几多岁咧，啲头发白晒都叫阿弟，唔知做乜嘢。 靓仔， 阿弟咁样。咁我心谂。得嘅，哇！我真系落咗一羹咋，佢仲要攞个胶嘅匙羹喺个铁嘅罂嗰度，你知噶啦，即系最传统嗰啲云吞面铺系咁啊，滗落去，哇！真系辣到，唔该可乐，我落字都讲唔到，已经狂咳啦，咁咧劲尴尬咧，因为点解劲尴尬咧？嗰阵时系流感高峰期。我確定自己冇事啊嘛，但你都知 好驚隔離嗰啲， 你咳呢個聲響咧，喺過往嗰兩三年，我哋香港人嘅 practice 咧，係最驚啊！你想隔離冇坐人咧，好簡單，你咳即瘋狂咳就得噶。 咁而家都係啊，其實 我唔係教大家做呢啲咁黑人憎嘅嘢，但我真係逐搶喉啊！我俾廣東或者香港港式嘅雲吞麵嘅辣椒油。搞打敗咗咯，啊！所以你真系唔好睇小香港嘅辣，好瘋狂，好瘋狂。 上星期咧，我咪翻咗家鄉嘅，我都第一次試到嗰個螺絲粉。原來咧，螺絲粉咧，我開頭以為啊，我哋嘅印象中嘅螺絲粉咪圈下圈，好似呢個電話線咁樣嗰啲叫螺絲粉嘅。原來點解喺大陸咧內地咧，佢哋嗰啲螺絲粉叫螺絲粉咧，原來係用螺絲嗰啲鉛啊。 哦，嗰啲螺絲肉啊，熬出嚟嘅湯底就叫做螺絲粉， 嗯、 哇，真係好臭好辣，但係好好食，係、 嗯、 啊，咁我覺得咧嘗試過咧又真係好難翻轉頭。不過咧，其實咧都睇翻意大利咧都有啲調查㗎、 嗯， 原來咧佢哋話進行咗八年嘅調查，佢話如果一個星期食到四次辣嘅人咧，係可以降低咗呢個死亡嘅風險，有28% 啦嚇，唔知信唔信啊？意大利進行咗八年嘅研究， 我話信唔信嘅，我一定要講呢、這個 參考下。 意大利可能借做翻意大利人嘅研究咯， 可能食意大利 佢哋嗰只 辣肉腸、啊、 點點嗰只 係 汁嘅啫，我估 嗱唔好犀利嘅啫嗰啲辣， 可能刺激一下咧，嗰、那個心跳加快咗少少，咁又可以深刻幫到啩。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有朋友见到你心情唔好嘅时候走过嚟关心你，你就会好冷淡咁样讲一句冇事啊。当我哋好烦或者好消沉嘅时候，我哋成日都会以一个冷淡嘅方式回应对方，嗰句冇事多数都系一个好强烈嘅拒绝言语，对方听到就会觉得唔开心啦。不过点解我哋会忍唔住咁样做呢？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She just wants to get away, ride it out to the end of the day. So I hope that I can satiate the craving. Now I see your gesture don't mean much. 点解我哋会忍唔住讲出拒绝嘅言语？主要都系有两个原因。第一就系将关心你嘅对象当咗做得罪你嘅对象，进行少少嘅报复。呢一种将同伴当咗做敌人嘅攻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唉、哎，好似莫名其妙、哦。咁但係原来从心理学嚟讲，将不安、愤怒或者憎恨嘅对象转移到一啲无关嘅对象度，呢一种就叫做替代作用啦。其实係一种用嚟保护自己心灵嘅自我防卫机制。而第二个拒绝嘅原因就係为咗隐藏自己内心嘅动摇。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唔好意思俾人发现到自己好紧张或者唔开心。呢一个情况下讲嘅冇事，其实就係唔好理我咁解。不过有些人听到你的冷淡回应都会愿意伸出援手听你讲下你的困难，因为他们看得出你拒绝的背后其实是隐藏着你不开心或者不安，他们知道你是需要陪伴的。所以当我们很紧张或者不安的时候，想找人分担这种心情其实真的很自然的事，千万不要坚持隐藏自己脆弱的一面，跟身边人倾诉自己不安的一面。 想当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 一双翅膀自选跌到地上，梦中暗度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由远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抵住亦优雅，人生的思念吧，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峭壁，横越地平线。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我哋成日都希望喺每一日嘅时候有一个好嘅开始， 嗯， 系啦。咁我哋有好多方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情咧就转换嘅， 系。 咁当然服饰系其中嘅一个啦。咁所以咧有啲嘅叫做心理学家，佢哋都会好建议大家咧喺呢一个嘅服饰上面自己点样去到调配，揾啱一啲咧就属于自己喜爱嘅色系，系啦。咁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可能你大部分人会着，例如咁讲啦，例如绿色会比较常觉得set 少少嘅，系啦。咁又黄色可能会大家开心啲嘅，系啦。咁红色会系鲜艳，即系我好容易就会咁谂嘅定性嘅。咁但系其实亦都有一啲嘅专家咧，佢哋就话过啦。每一个人都会因应住自己本身嘅唔同性格，同唔色咧，同唔同嘅颜色咧，系有一啲好特别嘅 match mix and match 嘅， 嗯。 所以唔可以话 Vicky 就一定系会着粉红色就代表佢会开心，而我就会着粉红色就会开心啦。可能我着粉红色咧会觉得周身唔自在嘅，咁就唔啱我啦。 哦，咁都系，我自己咧本身系衬一啲系浅色系嘅衫嘅，睇落去个人精神啲，我觉得舒服啲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我要着啲好沉色，譬如系好深绿啊、深红啊，我反而觉得咧着起上嚟冇咁精神，个人跟住可能全日咧都会觉得硬系周身唔聚财咁样嘅。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喺自己嘅服饰上面都有好多嘅谂法，可以令到一个人咧表现咗佢自己嘅行为出嚟嘅。咁呢个咧就唔可以话根据住自己嘅性格或者颜色嘅配对，咁而有好多唔同嘅统计出嚟，咁就代表即系以偏概全咁样啦。好啦，咁但系咧有好多嘅叫做读心术，佢哋嘅朋友咧，当佢哋去到睇人哋嘅服饰嘅时候，都好容易咧会揾得到呢一个人，佢到底有啲咩有啲咩痕迹可以出到嚟嘅。 例如咧， 例如喺一间 office 上边啦，一个 office 上边，咁佢哋老板佢哋都会睇呢一个嘅每一个人嘅性格，可以揾到啲端倪。就每一个同事可能佢发挥嗰个所长咧，系不一样嘅。 系睇颜色啊，定系还是系要睇下佢嘅衣着嗰个嘅嗰个嘅 配衬。 系啦， 系啦，个配衬。嗱，衣着嘅配衬咧，当然系有啦，颜色亦都有，甚至乎咧系着边一类型嘅。叫做 款式， 系啦，款式都一样咧，系好有帮助嘅。咁当然，即系成日 interview 嘅人，譬如做 HR 嘅，咁可能即系对呢方面咧会更加有心得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同呢啲读心术咧，某程度上亦都系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吓。好啦，咁如果你系一个翻 office 嘅地方嘅话咧，我哋而家虽然就唔系话，譬如寻日父亲节咁样啦，咁可能都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会同领呔爸爸咁啊摆埋咗一齐啦。的而且确有好多嘅公司，佢哋仍然咧系会放宽大家就唔使打领呔。咁但系当一要打领呔嘅时候，亦都可以喺呢个领呔上面睇到咁多位男士佢哋嗰个嘅心态，而知道如果我系需要安排一啲嘅工作嘅话咧。睇佢哋嘅服饰，可能已经会喺个心入边有个盘算，我应该揾边一位嘅同事去到处理嘅。 系噶，其实有阵时咧，啲人唔系话人靠衣装咁样嘅，但系咧的而且确你系可以睇到嗰个人嘅性格。 系啊，特别如果你系一啲由外国公司调配去一啲新嘅岗位嗰度工作，咁可能下边即系你嘅下线啦，有一班朋友你又唔系好熟佢哋嘅时候咧，都系可以从呢啲嘅叫做点子啊吓，揾到啲方法点样安排一啲更加好嘅工作嘅。好啦，例如如果你系揾到一个人好中意戴一啲领呔，佢未必系卡通领呔嚟嘅，唔系啲 character 嚟嘅，咁但系佢啲图案咧，硬系会系 funky 啲啊，或者系creative 啲啊，创意多啲嘅话咧，其实代表呢一个人咧，普遍嚟讲佢都系有个性嘅，咁啊属于咧就系好忠于自我嗰种嘅做嘢方法，咁啊协调能力咧有机会咧。会比较上低嘅，即系佢系除非系个好好嘅 leader， 好好嘅 leader 咧，佢有呢一种嘅性格其实好好，因为佢独断独行啊嘛，咁但系佢又会可以安排到其他嘢俾人做，但系你叫佢去同上线去到沟通嘅话咧，可能未必咧系一个好好嘅人选。咁如果你话安排工作嘅话咧，从读心术嘅角度嚟讲，我就呢一个人咧，如果佢本身嗰个在位，譬如已经主任啦。咁我就会安排啲工作俾佢，然后佢就可以俾几个人选佢，等佢去到处理好一啲嘅计划咁样。好啦，咁如果你话想揾一啲普通温文啲、平稳啲嘅，协调能力强嘅，声望好啲，即系叫稳重啲嘅话咧，其实呢一类人通常咧喺读心术嘅眼界嚟讲，一望就会揾嗰啲叫做。花纹系嗰啲，譬如水珠啊，或者系啲规律性嘅花纹啊， 即系点点啊， 系啦，总之有规律嘅，好有规律嘅，系啦。咁呢啲嘅规律嘅领呔，其实代表咗呢个人咧，佢某一种反意识咧，就系话我将呢一个自己好有规矩个意识就放咗喺条领呔上边，俾人哋嘅感觉系点样？所以咧，有啲太太帮佢哋揾帮丈夫揾领呔嘅时候，佢亦都会。切合翻当日佢嘅主题， 哇，有学问喎、 啊，有学问噶，所以点解男士都要准备定啲呔咧，系几多款咧？就等人哋去到选择嘅时候，喺一啲公开场合，亦都可以喺领呔嗰度话俾人知佢自己嘅个性系点样嘅。咁呢个咧系好重要嘅技巧啊。好啦，咁跟住如果你话系一啲譬如彩色啊或者明亮少少颜色嘅。领呔嘅话咧，其实有机会系代表呢个人嗰个好奇心会比较上旺盛。如果你新官上任，你需要安排一啲工作俾一啲具有挑战性比较强嘅一啲下属嘅话咧，其实你揾翻呢一类领呔嘅 同事可能會比較上適合啦。咁如果你話本身素色嘅望起上嚟普普通通嘅，咁有機會佢真係一個幾普通嘅，係啦，幾普通嘅文職嘅工作，即係佢唔會話好有領導才能，但係佢亦都樣樣嘢就係你叫佢做乜嘢， 佢就會做啦。 佢就做乜嘢，係一個服從性非常之高嘅。咁如果你係喺一啲計劃上面，你需要一啲人，佢只係按照住呢個指令去到工作嘅話咧，呢一班即係呢一批嘅朋友嘅領梯嘅朋友嘅話咧，可以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咁如果你话我再想从呢一个鞋上边咧揾得到，咁当然啦，你话翻 office 嘅金融 office 嘅，咁当然已经冇办法喺个鞋上面就咁容易分得到啦。因为如果你呢一批鞋嘅话，譬如又有波鞋啊，有凉鞋啊，又有靴啊，甚至乎有啲系休闲鞋啊，有一啲咧就系皮鞋啊，其实都表示住一个人咧有佢唔同嘅状态嘅。咁如果你话系一啲工作嘅场合上边咧，大家不妨可以配合多啲，你可以用你嘅服装已经话到俾人听你嘅性情或者你想得到嘅系啲乜嘢，咁可以令到自己工作上面更加运筹帷幄，或者可以透过自己嘅服饰表达咗之后咧，跟住就可以令到人哋俾更加多嘅机会你咯。咁所以大家不妨喺服饰上面咧可以调整一下啦。 唔该晒小白，唔该 Vicky， 好啊，差唔多九点钟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九点零九分，星期一嘅早上啊，投资 O to O 啊，我先同大家咧关心下亚洲区内股市啊，亚洲主要股市咧个别发展嘅，入京啦，最即系比较新啲啊，一开出嚟咧八点零钟啊，香港时间跌咗771点啊，咁啊南韩嘅首尔综合指数跌一点，咁至于咧澳洲方面咧就升跌不一咁样，暂时系咁啦，咁啊不过今日港股开出嚟个 ADR 都系要跌噶啦，睇嚟今日咧有机会都系一嚟就已经唔好话可以企得稳翻喺万八点啦，甚或乎咧可能17900点一开出嚟都未必守得住噶啦吓，咁啊首股民咧就要特别去留意市况变化，不过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是不是 Vicky 和嘉明？ 是啊，其实我们经历了几个重大日子，包括了昨天的父亲节，接下来的星期日也是我们香港电台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盛典的大日子。咁到时咧，我哋第二台啦，仲有港台电视31啦，同埋香港电台嘅网站都会现场直播嘅，晚上7:30约定你噶咯噃。咁如果喺你嘅人生当中都有啲大日子嘅话，都可以趁住今日呢个空档打电话嚟啊！ 冇错啊！如果有啲咩嘢想点唱嘅话，又或者想送首歌俾你身边嘅人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啊！ 1872388，等大家打电话嚟啦吧。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靓女王嘉嘉都喺度啦。早晨，嘉嘉。 早晨，各位。早晨，小白。 做父母咧，最紧要就系识得一个叫黄金时间，可以同自己嘅子女去到倾偈嘅。所谓黄金时间咧，就系当佢哋开始攰，开始想瞓觉，咁趴咗喺床上面嘅时候咧。做爸爸妈妈嘅咧，我哋就系最好嘅时间咧落药啦，唔系真系落药，说话上面或者情感上咧就系一个培育，即系大家增进感情一个重要嘅关系嚟嘅。咁喺嗰度可以问到好多嘢嘅，问下佢日常嘅生活系点样啦，问下佢觉得屋企点样啦，问下佢觉得而家个生活系点样，学校嘅又点样啦，问到好多嘢，佢都系咁会讲嘅。唔知点解嗰刻嘅小朋友特别诚实嘅，可能因为开始眼瞓，咁讲下讲下佢就会瞓着啦。通常都 我仲几惊你话讲下讲下讲咗啲自己嗰啲唔好嘅嘢，跟住我就开始嚟了啦。 佢哋就算咧系懵懵松松咧，都仍然识得隐藏嘅。咁但系咧隐藏之余啦，父母嘅眼睛咧都系强劲，一睇咧就睇得出咧佢哋到底边一个系真，边个系假嘅。咁有阵时父母咧都好想知道自己嘅小朋友对于自己嘅睇法。 咁我諗我自己亦都係其中一個。咁當同小朋友傾嘅時候，有一句説話，我到佢而家八歲啦，就嚟九歲啦。咁我諗真係喺佢六七歲嘅時候，我先開始第一次問佢，因為有咗另外一位嘅弟弟啦。咁、 哦、 我就問佢啦、okay. 你會唔會覺得爸爸偏心咗啊？淨係錫弟弟唔錫你啊？呢、這個問題呢，我唔會問得好多。我諗我一年都係問佢一兩次。咁、亦都 我幾驚你話一日問佢一兩次， 唔會一年都係問佢一兩次啫。咁我對上一次問佢咁啱咧，就係、是、我諗都係一兩個月之前我都有問過，因為佢大咗，可能我喺屋企處理情況嘅個手法又唔同咗，佢又唔同嘅感覺。咁我再問佢嘅時候，佢都俾我答案咧，我滿意、哦。佢個答案就係話我冇啊，爸爸你又成日同我出嚟同我踢波。又有同我玩咁、啊，但系你又有锡细佬，又有锡我，我冇啊，冇偏心啊。 哇，咁你真系好幸福啊， 系嘛？ 其实好多好多啲有两个或以上家庭嘅家长都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成日可能系大话细，或者有时都会系比较少嘅细话大，就即系话啊，你偏心，点解你净系锡细佬或者净系锡阿妹？点解冇人锡我？ 可能系投射嚟嘅，即系对我嚟讲，我自己本身个原生家庭咧。我有兩個家姐喺度嘅，咁我自己就梗係覺得兩個家姐偏心佢哋自己啦，因為佢哋兩個女仔就梗係唔受我玩啦咁樣。咁但係我成日都會有一句説話聽我媽媽講，我媽媽咧就真係由細咧就真係又用落腳呢個字啦，不斷喺我耳仔側邊有一個講話，我對你哋三個咧就好公平㗎，我唔會偏心㗎，你一視同仁㗎，你有咩佢有咩，佢有咩你有咩咁。 催眠 係啦，咁所以可能到我而家即係為人父母嘅時候，我都會諗。我真的要公平才可以对得起自己的小朋友這樣。 不过你讲起公平呢，即有些家长就会有一个疑问，哇，什么叫公平呢、即我举一个例子，例如小一个本身真的可能埋身要喂奶、又或者他真的要照顾、要换片、这些都是时间、我摆时间下去其实是对于个家长来讲是 make sense 的，即是合道理、合情理的。 对对 对。我摆了时间下去，但个小朋友就会跟我讲话，喂，不公平啊，摆晒时间下去。 你只是帮他换片，你都不陪我玩这样。 是啦，那是不是又是公平呢？即是在个小朋友的角度跟家长有时的角度去想所谓的合不合理，我不可以说公平。即是小朋友想公平，因为他觉得少了。但是家长不是想公不公平。他是想这件事合不合理， 而是需要做啦。 是啦，因为个小朋友真的小嘛，我要照顾他多一点。所以在他角度这个不是公不公平，而是我合不合理上，我合理上我要照顾个小的多一点，是不是？但是当然有些家长就会即是讲返的时候就不是，我不是不公平，我两个都是这么锡的。但是 但行为上人哋唔觉咯， 阿细佬会细啲噶嘛，咁阿细佬就要照顾多啲。你记唔记得你细嗰阵时，我都系照顾你多啲啊，即系摆好多时间。边会记得啊？即系所以喺小朋友嘅角度嘅嗰种公唔公平，同大人所讲嘅公唔公平，其实系有时候会有啲偏差。 咁个关键咧就系我哋点样可以小朋友角度都揾到属于佢嘅公平。 嗱，调翻转，我用另一个角度去谂就系、是，究竟个小朋友系咪喺度争取紧公唔公平咧？但佢个口话要公平咗。其实他未必跟你想象的，哇，那么平分啲时间啦，平分啲玩具啦。 其实他想霸晒。 其实他，我哋唔好用公唔公平去，即系你唔好谂住小朋友讲公唔公平，你就用小朋友嗰个字。其实你要谂清楚他的需要，他需要是咩啊？就先讲霸晒，霸晒边啲嘢啊？ 霸晒父母嘅时间啦，霸晒父母嘅爱啦，霸晒啲玩具啦，霸晒啲糖啦，咁样咯。 系啦，即系佢有佢嘅需要，佢有佢嘅需求。我哋就要睇得到呢個需求，而唔係去斟酌究竟我而家係咪公道，我而家係咪公平？因為你同佢拗咧，你會發現搞唔掂、因為你拗完咧，佢都係覺得，你都係唔公平。可能你理性上、你道理上，你係拗到呢個係咪公平定？ 但我哋都係用我哋嘅角度去 冇錯。咁所以即家長其實其中一個好重點咧，就係你唔係要去同佢講而家我究竟偏心定唔偏心，或者係公平定唔公平，而係你最緊要係 read 得到個小朋友，睇得到個小朋友，其實佢需要啲咩？你需要多啲爸爸媽媽關注你，你需要多啲陪伴。咁我哋集中咧就唔係諗你要咁要錫阿細佬多啲啊，錫阿妹多啲啊，定還是係點？你最緊要係做咩？做多啲頭先講嗰樣嘢。 你夠唔夠？所以咧，我欣賞你，我估算啊，你應該係好擺時間喺個小朋友身上。 會啊，會啊。 你就係因為夠咯，你好夠，你擺咗好多時間。 佢都夠啦，所以佢就覺得我唔會偏心。 佢未必會覺得呢啲係咪偏心，因為佢已經夠啦嘛。即、哦、係好似一杯水咁樣，你成日都唔斟落去。跟住哇，突然间旁边有多只杯，佢就成日觉得哇，咁你真系会斟埋落隔篱只杯啦，咁我只杯咪 keep 住冇水咯，咁佢就会有嗰种控诉或者投诉喺里面。所以我哋斟酌点唔系公平唔公平或者合理唔合理，我哋要斟酌点就系究竟个小朋友需要啲乜？ 系 其实嗰个需要先系我哋要着重放落去嘅时间，系、而唔系同佢拗。喂，你咁样啊，你系哥嚟嘅，好兴讲呢样，你系家姐嚟嘅。哇！仲要將咧呢個家姐同阿哥呢個字無限擴大，佢更加討厭呢一個。 呢個咧，其實我每一次講，我每一次諗到嘅時候，我都好制止住自己唔好講，因為其實佢唔想成為阿哥，或者佢唔想成為家姐，呢個可能係佢心入嘅諗法嚟嘅。如果我夾硬將呢一個你係阿哥，就你需要做呢啲嘢嘅話，其實佢會，我好擔心小朋友會爭咗自己哥哥嘅身份。 係啊， 所以我唔係好敢講呢個，就係因為你阿哥，所以你要做。我反而只係會同佢講，因為你呢個年紀啊，有啲你都要責任你要自己做嘅，咁有啲嘢你就要自己去處理翻、我反而會用呢個角度去到同佢傾咯。 係呢，即係呢啲字有時候我哋都提家長要好小心。 系啊， 即系有时喺屋企，甚至乎叫家长你小心啲讲对方个名字、即系例如你闹阿哥，阿哥啲嘢仲唔执？其实佢系阿哥，但系佢啲嘢唔执系唔关阿哥呢个字事、 就用翻 我哋通常都会建议家长用翻个乳名。 哦，系， 即系嗌翻佢个名 字，又唔使用全朵嘅。 家家，你要执翻啲嘢啦。但系我哋咧，如果嗰样嘢牵涉佢阿哥嘅身份，我哋就要赚多啲。啊，你会帮细佬咧执翻好，或者你会帮个细佬做乜乜乜，你会照顾细佬乜乜乜，你真系一个好哥哥、 哇，呢个技巧好好、啊、喎。 系嗰啲位你就会增加佢对于呢个角色嘅 认同啦， 认同感啊， 同埋个责任感啦。 系啦。 哦，哇，呢个技巧好好、啊、喎。 系啊，要多用。 系啊，要多用、啊。平时可能有啲嘢就称呼翻佢自己，我哋叫佢点样 叫 翻 佢 个 身份， 系啦，叫翻佢个名。身份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去到一啲赞赏嘅时候，可以即系用佢身份嘅角度去赞赏佢， 冇错。 哇，呢招高啊，王家家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晒，拜拜， 拜拜。 由我哋出世嗰一日开始，长辈就为我哋改咗一个名。唔单止只有我哋人类有名，原来每一只大象佢哋都拥有特别嘅名，而且佢哋仲会互相叫大家添。呢一个研究系嚟自美国生物学家研究出嚟噶，佢哋一共收集咗100只大象嘅叫声，大概有469次。研究人员话，大象佢哋几乎会对同类发出一种特定嘅声音，而呢个声音就好似 grong grong grong grong 声咁样。当大笨象听到佢自己个名嗰阵，又或者针对住自己嘅叫声嗰阵，佢哋嘅反应会更加快，而且回应嘅声音都会特别大声。唔单止咁啊，佢哋更加会特登行近去发出声音嘅大象身边。估唔到原来每只大象都会以独特嘅名嚟到去叫大家噶，所以大象同我哋都有好多共通点，唔单止会系群居生活，而且仲有自己特别嘅名添。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谁代你可亲密里透露，想你知，我觉得其实已早。渐远你颠倒，最终竟感觉到有爱我。Wrap me in love, can't get enough. You're all I think of. I'll keep spinning. I've been dizzy, 情话只要趁焦点。心情不透 I've been kinda crazy You can't call Spinning in my head like I never know where to stop. Excuse me, but why do you confuse me? Trust me, yeah, baby, I got you. Believe me. Oh, you know why I've been dizzy. Come from whining to the eye. I've been dizzy. Think I'll lick your body. I've been dizzy. Think I'm not your dizzy. I like to think we could be a thing.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线。 是时候呼吁电话啦，1872388，继续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先。 系啊，今日17号啊嘛，星期一啊，咁啊，如果今日咧系落落雨啊，咁样有啲心情咧，可能翳翳焗焗咁样，唔紧要，我哋可以喺大气电波散发一啲正能量，咁啊，为身边嘅人可以点唱一首正能量、正能量嘅歌都得嘅。 系啊，唔使惊，系琴日热到有少少，我觉得离咗谱啦。琴日嗰种翳焗系你系咁依行出户外咧。一段时间你成身都会湿晒，唔系落雨湿晒，系自己好似焗汗咁样。 系、或者星期六咧，大家经历过系连续无端端黄雨又冇咗，黄雨又冇咗，黄雨又冇咗，连续三次嘅黄雨咧，即系各位嘅管理员啊，都辛苦啦，个牌要冻出嚟又收翻埋去。 系啦，打气点唱系开放嘅，当然啦，平时嗰啲结婚周年纪念啊，或者咧啊，今日啦6月17号就系你嘅正日生日咧，都不妨打个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等你打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6月17号星期一嘅朝头早，揾嚟阿祥啊！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7:35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纪录片系列《香港故事》，情系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咁啊，继续咧同大家介绍下咧，我喺香港生活嘅一啲印度裔嘅朋友，佢哋咁多年嚟喺香港嘅故仔。今集咧个题目哇好犀利，叫做《风云家族》啊。咁啊，讲紧咧系咩咧？就话说咧，好多印度裔嘅商人咧嚟我哋香港咧做生意，非常之成功。嗱，好多时咧，我哋就话富不过三代嘛，但系对呢一班嘅印度朋友嚟讲咧，系唔成。因为咧，佢哋富已经多过三代啦。原来早喺上个世纪啊，佢哋好多已经嚟到香港嗰度咧，系发展佢哋嘅生意。咁啊，而家嚟到已经系第三、第四代都有啊。今集咧，我哋会同大家咧介绍一个当中嘅一个家族，叫做夏利里拉家族。佢哋咧就喺香港咧，而家已经系超过三代噶啦。现时嘅业务咧，涵盖地产啦、酒店啦、贸易啦、制造啦、航运啦、餐饮啦等等等等。亦都有好多慈善項目佢哋搞緊嘅，咁我哋咧就會即係透過訪問佢哋唔同年齡階層嘅呢個夏利里拉家族嗰啲後人啊，去到知道咧佢哋喺香港嘅印度商人點樣運用我哋香港嘅優勢，同時糅合佢哋咧印度人嗰啲特別激營商嗰啲文化，能夠一步一步致富嘅故仔。咁大家想認識佢哋多啲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7:07啊，香港故事情喺香港，不說不知印度情啊。 之前見到咧，佢哋多數都是会一起住的，即是好像说他们是会一起住在九龙塘那个大宅的嘛，即是整 个。是啊， 其实都 挺家族啊。 是啊，喂，他家族成员超过300人的，那他家屋不是很大。 是啊，即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挺有钱咯。 哇，这个真的要看看究竟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呢。那当然啦，我们也都要学一下他们啦，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慈善项目的，那但当然要看看他向他学习，也都可以看多些关于香港的印度道裔人咧，究竟系点样喺香港生活啦？咁就记得留意晚上7:35嘅《香港故事》，情系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啦。去到晚上8:00嘅大师对谈，今集系讲啲咩咧？ 嗱，呢個大師對談今季一路都係同大家介紹非物質文化遺產物啦。今集嘅題目咧就叫做吹糖技藝啊。吹糖即係咩咧？就係、是、用啲麥芽糖啊嗰啲技師咧，就用口就一條幼管慢慢吹，就製成一啲好細細個嘅人物或者動物嘅公仔啊。即係同猜麵粉公仔有少少唔同，佢嗰個係用手猜啲麵粉，呢、這個用口吹一啲糖咁樣嘅。咁、 我知啊，佢仲係有啲應該係可以吹完之後會變個波噶嘛，係嘛？ 是啊，你看是可能你那些試習見過啊？ 不是，因為我玩過啊，其 實。哇，犀利喎！你係 我係失敗嗰個人啊，因為佢好似話咧，你係吹個波啦，如果你係吹到去某一個體積嘅話咧，你又唔爆咧，你就有一份禮物啦咁樣，然後我一吹就爆咗。 哦，咁真係。真系当中嘅技术都少啊！你净系第一步已经咁， 我用一秒时间就将佢吹爆咗。 唔紧要，全体今晚我哋大师对谈，请嚟一位吹糖技艺嘅师傅，想嚟同大家介绍下。介绍咧，即系除咗介绍吹糖呢个技巧之外咧，要咩工具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嗱，呢一个吹糖咧，系旧时北京嘅一个好民间手工艺嘅一个行业嚟嘅。佢会同大家咧讲下当时喺北京嗰啲摊档究竟系咩模样。亦都会讲下呢一个吹糖有啲咩文化等等嘅，咁啊有兴趣学下点样吹，又或者有兴趣唔学啦，睇下系咩一回事嘅话，唔紧要，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大师对谈啊！ 系啊，好有趣嘅呢、這个，好好玩噶，不过我失败咗啫，系、所以 你睇下啦吓，可以卷土重来啊！ 系冇错，咁之后去到十点半系咪有体积的奥妙咧？ 冇错，咁呢个科学嘅纪录片系列，咁啊嚟到下集啦，咁啊体积嘅奥妙咧，上一个星期咧同大家睇下。睇過一啲好極微細嘅科學嘅領域啦，即係嗰啲原子啊、粒子啊，好細嗰啲。嗱，今集調翻轉，同大家睇好大、好大、好大嘅科學領域，帶到咩咧？帶到去宇宙咁大啊！咁啊，節目嘅主持人咧，就今集會同大家探索一下廣闊嘅宇宙。咁啊，睇一啲咧，我聽都冇聽過嘅一啲天文學嘅現象啊。嗱，譬如一樣嘢叫太陽圈。咁啊，太陽圈係咩嚟咧？就係嗰啲太陽能啊，就成為咗電漿。呢度去到呢個太陽能嘅電漿，我已經唔明噶啦。咁但係咧，亦都會佢會變成好似雲狀嘅聚合物，就圍繞住個太陽係去到運行嘅。咁呢一種好獨特嘅物理運作咧，原來係可以幫助到我哋明白咧，生命係點樣喺個宇宙嗰度出現嘅。譬如我哋睇到太陽已經係好大啦。咁啊，節目咧再推遠啲，再 zoom out 啲，帶大家去到銀河嗰度啊，睇下咧銀河中間嗰啲黑洞。其实中间会蕴藏住啲乜嘢喺个黑洞中央嘅咧？你系以为已经够大啦，仲未完嘅喎，个节目再推大啲，即系同大家介绍下咧，喺宇宙里边一个超星系团。嗱，讲紧唔系嗰啲蓝田唱歌嗰啲超星系团啊，讲紧真系呢个宇宙嗰啲巨大星系啊，讲啲星系嘅构造系点样嘅咧？佢大起上嚟咧，大家知道宇宙好大噶啦，我哋太阳系一粒好细嘅尘嘢啫嘛。呢啲超星系咧可以大到咧，可以系整个宇宙嘅3% 左右嘅 size 嘅。你話3% 好細嘅啫，咁但係其實整個宇宙係極大噶嘛。今集呢一個節目體積的奧妙咧，就會同大家睇一啲極大體積嘅科學領域裏邊當中蘊含啲咩奧妙。咁有興趣的朋友記得要留意今晚10:30呢個節目啊！ 好，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繼續傾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访问澳洲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会晤。阿尔巴内塞在国会大楼外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演奏中澳两国国歌，两位领袖检阅仪仗队。李强并在国会大楼内的贵宾名册上签名，双方之后举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中国海警表示，菲律宾一艘运宝船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已经依法对菲方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中国海警表示，清晨近6点，菲律宾运宝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而 以不專業方式故意危險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隻，導致發生擦碰，責任完全是非方。中國海警局的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已經從星期六起實施，列明中國海警機構可以拘留非法進入中方水域的外國人，而針對複雜案件不經審判的拘留期限最長可以達到60日。在沙特阿拉伯進行的朝聖活動因為高溫造成至少19人死亡，約旦外交部星期日表示，在沙特朝聖時死亡的約旦公民人數增加至14人，另外有17人失蹤。約旦駐吉達領事館與沙特相關機構正是跟進遺體善後事宜，並且搜尋失蹤者。伊朗紅新月會亦都表示，今年有至少5名伊朗人在沙特朝聖時死亡。沙特衛生部門說，單是星期日已經有超過2760名朝聖者出現中暑或者高溫引致不適的症狀。沙特當局之前已經發布高溫預警，說今年麥加朝聖期間氣溫可能高達48度，而沙特軍方為應對朝聖安全部署了1600多名人員，包括專門負責中暑救治的醫療部門和30个快速反应小组，另外有大约5000名卫生和急救志愿者参与朝圣保障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日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97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8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7.4，跌2.4；京东集团111.8，跌2.1。百度集团90.15，跌1.45；阿里巴巴71.35，跌1.45；携程集团391.8，跌4.2；比亚迪股份231.4，升2蚊；友邦保险55蚊，跌5毫；快手50.65，跌3毫；美团113.6，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91，加元1.374，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7981点，跌833点，港金报216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7.31美元，卖出2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咁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英皇道去翻湾仔方向，近永兴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翻正常。咁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系近观景台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咗。咁龙尾喺风力楼嗰、那个。咁另外较早前干诺道中去金钟方向近顺德中心嘅意外都清理咗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九龙入口仔油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喺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而家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龙尾喺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去柴湾方向，龙尾而家喺海丰苑。咁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坪石村车多。 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车多，龙尾喺科学院。咁然后提翻你啦，青朗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青朗公路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收费广场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北角码头系近观塘嘅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儿童医院嘅位置系啦。咁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34岁，来自美国 New York City 啊，又睇得又跳得又唱得，兼且都是一位 singer songwriter 一位创作人 ，B.B. Rexha。之后就要全速前进去追求理想、追求目标啊 ！Jason B B Rexha 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啊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嘅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奉献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神光Morning Call， 星期一 Morning Call 的听众有 Hello 蛇女士， 早晨， 蛇女士你好，早晨早晨， 咁多位主持，早晨早晨， 你好嘛？ 好， 系好就好啦。我成日觉得咧，同听众朋友打招呼，除咗讲早晨咧，问下你好嘛，咁都好嘅。 同埋真系要听听嗰个答案，用心去听下， 系啊， 去答呢一句。 祝你哋各位咧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多谢你， 多谢，多谢你。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讲嚟听下先。 就系我啱啱退休啦。 恭喜你哦！开展你美满同埋充实嘅退休人生，你咧把声一定会做好多咧。关于社会嘅义务工作啦，贡献社会啦。仲有环游世界啦，呢啲全部都系你个to do list 入边嘅，系咪，佘女士？ 我净系希望退休咧系退落嚟正式休息，同埋要学下慢活生活，慢活人生。 系你好急嘅咩？前半世人， 因为前半生都为工作同屋企啦，咁每日5:00就起身，6:00松啲就出门口， 咦，同我哋差唔多， 有煮饭做家务，基本上系要9:00-10:00先至会正式休息咯。 哇，哇，你都系女强人嚟嘅，俾啲掌声啊，佘女士先，你都唔讲笑，你同阿嘉明一样咁强嘅，系啊，系煮饭嗰个环节，佢要同你学习，系啊，香港好多妈咪都系咁，系嘛？ 系啊，好多在职女士都系咁， 系， 咁而家正式退休啦，咁就学下晚活。 系咁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同小朋友去下旅行咯，或者调翻转头就自己揾啲咧由细到大都好想学嘅嘢，譬如我唔知系咩啊，我而家问你系乜嘢啊，佘女士？ 我想学普通话啦， 学普通话，仲有 学下少少电脑啦，学啲平时唔识嘅运动啦。 哦，咁几好喎， 系啊， 你都 plan 好晒啫。 我就系觉得呢个阶段想飞就飞， 系啦， 想做就做， 系啦， 想食就去食。 哇，咁啊好开心啊！嗱，今日除咗咧恭喜你荣休啊之外啦，仲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咧？因为 我 见阿 Vicky 26生日啦， 生日快乐！ 哇， 生日快乐！哦，就是生日之前就退休啦，系咪？定还是要搭正先退休？ 啊、 因为我哋距离退休仲有一段时间，你都知道，我哋唔知道是啱嘅。 但我哋都好想知 道。我当然想呢一刻就退休啦，已经系够储够钱咁样，系咪 ？Anyway， 交俾你讲吓。 我都做咗45年嘢噶啦，咁就而家退休。咁原本系6月尾嘅，但系因为连埋啲大假，所以就提前半个月可以荣休咯。咁啊，好开心啦！喺呢度，我希望祝福我身边所有嘅旧同事啦，朋友啦，隔篱邻舍啦，亲人啦，个个都身体健康。祝愿世界和平， 一定系啦！我祝你咧六六无穷啊，永远都唔会穷。系啦，永远都唔会穷，永远都够使，系用极都仲有啊咁样。 多谢。 系咁啊，除咗自己之外，仲有一啲祝福系嚟自屋企人，系咪啊？ 系啦，希望女女工作顺利啦，步步高升啦。咁爹哋咧就做教车嘅，咁希望爹哋啊桃李满满啦。 教车嗰啲好忙噶，饭都冇时间食。我成日喺九龙塘咧见到啲教车师傅咧，全部都要爬饭盒噶。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学生接学生噶。香港咧学车嘅人都好多啦。咁当然啦，你知唔知点解会咁多？因为好多其实都 因为可以搵食啦嘛，而家。 因为好多都学唔识要补钟咯。咁我又明，因为咧你多人肥佬咧。咁都令到个道路个安全感强啲喎。如果唔系你几架 P 牌咁样又炒埋一碟呢、我哋交通部啊 ,Didi 啊多得你唔少啦。咁亦都系唔好系咪先，咁你学识咗先好去揸。咁多谢你爸爸继续呢桃李满门嘅都系系咪 希望大家事事顺意。 系系系咁好啊。哇，即系我听你把声有种云淡风轻喺度。 系 依家无官一身轻。我见你可以60多岁退休都应该是公营机构的一些传统做法，是吧？是 啊，做医院。 是啊，做医院。咁啊，多谢晒你 过去 为到即系香港嘅付出啦，呢个系一定嘅。 系 啊，真系医务人员我自己啊最尊重啊，因为好老实讲，有时即系将两老去睇医生嘅时候，两老无端都有啲脾气，但系人哋叫你等，实有原因嘅。生病嘅人永远都心急。 旁边睇住一啲照顾者系更心急，医护人员咧就食晒所有情绪、所以都几想同你哋去拍拍手鼓励，即系嚟紧嘅新生。 我哋做文职啫，又冇医护人员咁辛苦。 你文职都要付出啦， 系啊，都要受下病人气啦。 系啊， 咁大家互相体谅啦，互相体谅咯。 系啊，因为病人都系好恶嘅有时， 同埋咧，有时即系病人眼中嘅病情可能觉得自己好严重，但系喺医护人员眼中咧，因为医生日中即接觸不少這些這樣的病例，在他們眼中其實是很小事，很小事， 是啊，所以 大家互相體諒包容咯。 你說的最妥貼了，因為你服務了醫護界四十幾年 了，就是 了，是啊，所以有時候 做了三十一年而已，之前又不是的，在醫院做了三十一年而已， 三十一年 都 多 了， 都 很多 的了，你都整個青春都貢獻了給香港的醫護了，是不是 辛苦了你啊， 好啦，咁啊，還有沒有補充我想問你 沒了， 是啦， 最重要一句是世界和平， 好，我哋一齐听张学友嘅呢首作品，我特登拣嘅 《 一生一火花》，多谢你电话， 拜拜。 找到翅膀，如像你我抱紧了对方。当我在天边碰到海角，烟花发放，抱你入怀，彼此世界无限扩大。我在你眼内看到的爱，教我盖过了深海。火花灿烂这梦境，如唱歌者加上了歌声。一天一火花创造满天星，如像双框加上最完美风景。展开双臂分享至你，缘分已光速渐聚。想吻，叫一切诞生。当故事找到两位主角，开始新生。抱你入怀，彼此世界无限扩大。我在你眼内看到的爱，教我盖过了心海。一生一火花，灿烂这梦境。唱歌者加上了歌声，一天一火花创造满天星，如像双框加上最完美风景，展开双臂分享至你，缘分已光速渐聚。这加上了歌声，一天一火花创造满天星，愿像窗框加上最完美风景，展开双臂分享至你，缘分已光速见证，吸引 去嗰个星期五咧，其实咧嘉明咧都做咗件好人好事啊吓， 系啊， 就系咧啊捐血救人， 系啊，捐一包血救三条命啊，救三个人啊，真系好厉害。原来咧今次呢一个嘅捐血咧都真系相当之方便， 系 咁就因为咧其实系红十字会佢哋有一架嘅流动捐血车啦，咁就嚟到我哋广播度，直头喺我哋香港电台嘅下集停车场咧就喺度哇进驻咗一天， 系 咁于是乎嘉明梗系把握呢个机会啦，就即时登记。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我今日可唔可以都捐下血咧，帮下人咧咁样。我发觉成件事咧个感觉系相当相当之顺畅嘅。由我哋上车嗰一刻啦，去做啲基本嘅身体检查啦，去到即系吉手指睇下你今日适唔适宜捐血啦。然之后去到啊，睇下你有冇食早餐啊，有冇食 lunch 啊。原来咧系捐血之前四小时咧系应该食一餐正餐系饱嘅。咁然之后先至去捐血就为之最理想啦。咁捐完之后咧，亦都睇翻啊，究竟你今日想用左手定系右手咧？如果你想用手机碌碌嘅话，咁亦都可以有自己嘅选择啦。咁甚至乎完咗之后咧，都系确保你系真系健康啦，唔会晕啦，先至可以真系正式放你走嘅。咁成个嘅过程系相当之流畅啦，同埋咧，哇，好多嘢送啊， 系咩？ 有啲咩咧？ 包括咗我嗰日嘅血红素，过合格嘅，但系唔系好高，所以送我啲铁丸俾我翻去食，跟住咧 补补佢啊，补补佢。 又因为咧，姐姐问我会唔会想捐埋骨髓，咁我就话啊，不如咁啦，一次过咁抽多两樽血 OK 啦，咁咁咪做埋，咁咪送多个环保袋俾我，唔系纯粹为攞嘢食嚟饮，而系咧今次真系可以一次过咧做到呢一个救多几个人嘅任务，都开心啊！